疑。聲明話，港區國安法實施令人質疑一國兩制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基本自由，亦都直接影響法國公民和企業。歐盟另一個國家德國早前亦都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定下9月15日作為中國短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出售限期，否則會被封殺。特朗普說，除非微軟或者其他公司在限期之前購入 TikTok 的美國業務，否則將會禁止 TikTok 在美國運作，希望一間非常美國的公司購入 TikTok 全部業務，而不是三成。又說交易中的大部分金額應該撥入美國國庫。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在早上10點，颱風黑格比集結在溫州以北大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浙江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上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5点，系升167点，总成交金额3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5蚊；美团点评208.8，升8.4。阿里巴巴251.6升6.2，中芯国际30.55跌7.5，中国平安82.05系升7.5，小米集团15.14升1.2，汇丰控股32.9跌5毫，友邦保险70.55系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4，瑞士法郎8.438，澳元5.523，加元5.791，新西兰元5.129，欧元9.113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0点，升304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5.86美元，卖出197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落去皇后大道东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深光学校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咧，喺好多嘅文献咧都做咗一啲 分析啦，就話其實真係有症狀咧，其實可以係一啲比較好輕微嘅，即係唔係就算燒都未必好高燒，咁咳可能就乾咳咁樣啦，或者係有啲攰咁樣。同埋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咧，就係其實佢未有症狀之前咧，其實好多人已經開始喺咽喉嗰度係有一個病毒咧都幾高嘅，即係而家知道啦，有一個新嘅變種咁樣啦，咁其實佢個量咧就更加高，咁就令到咧嗰個傳播咧喺未有症狀嗰陣時咧，咁已經開始啦。咁所以其實盡量即係如果市民咧真係有症狀咧，即刻要去睇醫生，同埋盡快做測試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为咗听众，我哋要做。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啦！今日直播室有汪耀祖啊，喺屋企嘅有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风骚嘅听众，我有一个感觉系我翻嚟啦嘅感觉啊。 系啊， 系啊，因为佢好多日都冇翻到电台。 因为我之前系上个礼拜三翻咗电台之后， 系啊，五日啦。 我礼拜日有翻过嚟做嘢嘅。 哦，系喎，三四五六日。 但系真系开麦，开麦嘅话。我真系个感觉好似我成个礼拜冇翻过工咁样。 系啊，系咪好挂住啦？已经 有挂住啊， 有一种即系少见多怪嘅感觉啊！而家直情系 少见多怪，系唔系小别胜新婚？ 少见多怪 系少见多怪，系咯，咪啱晒咯。 系啊， 不过我都系扮演咗拆散你哋鸳鸯相见嘅元凶咯。 唔紧要，我哋识搵位互相见面嘅。 系啊，冇办法即系。不过我老婆都问紧我，你几时到你work from home 啊？咁样 你老婆都唔想见你啦，系咪？ 唔系，跟住我话我谂有排啦。你望下而家啱啱又宣布咗咁多嘢。所以呢我哋今日都有啲环节呢。 先甜先我哋。 先甜嘅。哦，如果先甜嘅话呢，阿田啊，咁我想话俾你听啊，你今日冇返呢，你又见唔到啦。 点啊，我清洁组做得唔好咩？ 啊阿祖大罩。 係啊，我仲框框声添。 咩我咦你戴咗嗰啲胶片嗰啲罩。 佢戴咗嗰个胶罩。 係啊。 佢头先仲要。我都想买啊。 好搞笑㗎。 买咗俾你啦，不过唔记得带俾你啊，连你个汤底都唔记得带啊。 汤底。 你啊，我等咗成个几礼拜㗎啦。 系啊。 你见到我今日我攞几多嘢返嚟返工，你就会唔会怪我㗎啦。 你好尽责嘅，因为你要准备一间。 系啊， 我哋讲咗呢一个罩，再讲另外一个罩。 嗱，佢个罩咧，头先就佢除咗面罩， 系啊， 透视俾我睇下佢，你睇下里边咁样，跟住我见到，哇！我以为咧，你知唔知我第一眼见到佢嗰个感觉咧？ 做咩？平安包嚟？ 唔系，我以为佢系咧含咗个牙膠。 但系掠咗出嚟，然后咧就罩住喺个嘴度，一个白色系啊，一个白色嗰个嘢咧，啱啱好细细个恰住佢嗰个嘴唇上下咧个 size 咁样咧，兜兜面捉咁样吸住咗。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咩用噶？ 其实呢一个咧已经越嚟越多人用啦，叫做口罩嘅支架。 口罩嘅支架， 摆个口罩入边， 晾住， 晾起个口罩，就令到你咧呼吸嗰个位置会多咗，畅顺咗咁样咯。 即系等嗰个口罩咧唔会成日贴住喺你个口同鼻咧，譬如当你讲嘢或者呼吸嘅时候，有个口罩嗰块布，即系嗰、那个嗰、个面咧唔会成日即系又吸又呼，又吸又呼，你睇 即系唔会贴实块面。 系啊，同埋因为而家咧，即系香港嗰个限聚令就系去到点为止走光啊！ 即系有走光嘅嫌疑系咪啊？ 梗唔系啦， 佢唔贴住块面啊嘛，咁你咪即系你个面同埋 嗰个。但 系你个 罩系依然贴住噶嘛，只不过咧系即 系佢晾起咗嘛。 胶嘅支架就晾起咗，但系而家讲紧点样会令到你可能有细菌入侵，可能喺呢个鼻嗰个位置啊。 但系嗰啲都唔会嘅， 冇啊！你呢啲你继续你揿翻实条铁线嘅话，依然系黐住个鼻噶。 即系其实佢上同下都贴。是中间拱起咗， 系啦，中间拱起咗就 真系 push up mask 喎，而家 呼吸嗰个位置咧多咗啊，所以咧呢啲口罩支架咧就自从呢、這个 okay, okay. 譬如你跑步都要戴口罩之后咧，就越嚟越多人揾啊，就 系、是、 你 空间啦，系咪啊？ 系啦， 见到啊！ 我话咧，我就上个星期有一次咧，就系、是要做一个唱歌嘅 rehearsal， 咁跟住咧就要唱四个钟头歌，跟住好彩咧，我哋就有同事咧就揾到呢一样嘢，就真系派一人一个罩啊，大家戴咗之后咧，开头其实好唔慣嘅，因為始終係一個，佢又唔可以話硬膠，都係軟膠嘅質地嚟嘅。但你始終你每一下 係咪直膠啊？係咪直膠？ 唔知道我諗冇貴幾蚊個啫嘛。 男嗰啲要用下直膠 嘅，傷入去咁樣。咁開頭咧戴住嘅時候咧，都會喺度諗啊，唔慣啊，即係好似我哋開頭戴口罩咁樣。係 咯 係 咯。 但你慢慢慣咗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哇！吸啖氣，你多咗位喎，係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好似咧入麥咧好啲喎，係咪啊？冇咁焗住把聲。 好好啊！呢個口罩令你有錯覺喎。 唔係啊，其實中覺啊， 咪差唔多啫嘛， 差 唔 多啊。 你因為唔會好聲咗噶嘛，照計。 因為咧之前咧就係嗰個 多咗嘛，你唔會喺服。 但 係 佢而家多咗嚿嘢喺佢個 但嗰度嘅透窿噶嘛，因為 但你始終有中間有嘢嘅喎， 好少啫嘛，一個十字啫嘛。 唔係你開心咪好咯？ 係啊係啊， 最緊要你開心。好啦，系咪先？ 咩叫 开 心啊？ 其实呢、這个我会话喂，即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大家而家连即系跑步都要戴口罩嘅话咧，呢一、這个你会见到喺度譬如我屋企附近嗰头啲人跑山嘅话咧，多咗好多人用呢一个罩啊。 咁阿田个 size 会唔会系要另外噶？ 系咯，我想问有冇 size？ 唔系啊，你哋紧要啲啊，你哋两个嗰个 唔系我哋呢啲系小龙骨架咧，同埋 model 身材咧， 好容易 fit in任何嘢。 系啦，但系你唔同啲啊嘛。 面盒你可能话我阔啲咧，但系你哋讲嘢个口擘得大啲。 你净系面盒阔啲啊，已经你要搵个大啲嘅镬盖冚上去啦，系咪先？ 你扮自己个嘴细啊， 系咯。同埋今日你又走甩咗啦，今日咧佢就唔使翻嚟同我哋做小确幸啦。我觉得系边个走甩咗咧？听众走甩咗。 点解听众唔会走得甩过？佢哋唔会走噶，点解走得 甩？佢走甩咗系咧，唔需要见到咧。 哦，咁又系，咁又系， 可能系个错失嚟嘅。 系 佢冇办法见到我哋今日小确幸咧，教大家咧，其实我哋都系见到网上面有人咁样做咧。 系啦， 我哋都要真系俾翻 credit 人哋嘅。 啱啱啱。 有一个杂志咧，佢哋谂住用一啲咧家居嘅道具，好鬼简单嘅啫，即系包括譬如举例咧，简单到可能薯片袋都系一个道具嚟嘅。 又或者保鲜纸咁样，都系一个道具啦。 咁波窿嘅 系啦， 具， 但系就可以影到咧。所谓咩啊 ？IG 女神相啊， 系啊， 所以今日咧嗱，你话啦，啲人听到呢度就话，但系桂花田冇翻，即系今日系边个影边个啊？黄耀祖影啊，曾志豪 劲啦，我哋两个仲要摆 pose 俾你睇啊，死你！ 男神光、女神光啊，真系。 但我觉得咧嗱，大家咧都可以准备啲一啲道具，因为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啦。 系啊， 我琴日屋企有试过少少， 得唔得？得唔得？ 我要知 work 唔 work， 跟住先至可唔可以带嘢翻嚟用噶嘛？ 吓， 我发觉。 是好work 的。个筲箕。 是好得嘅。 是work嘅。 哇。 所以我特别带咗唔同窿嘅筲箕，包括呢你打边炉嗰个呢啦，或者你呢你洗菜嗰阵时咪都有个筲箕吸走啲水嘅。总之系铁做嘅穿窿嘅厨具。原来嗰啲感光嘅效果好好噶，所以点样啊？你屋企啊都可以打多一啲影到一啲靓嘅打卡相嘅话咧，一阵间大家有得听有得睇啊！ 我净系觉得今日阿祖咧真系身负重任啊！佢拎住嗰袋袋咧，里边有一抽二楞，又保鲜纸，又筲箕，又铁镬，咩鬼咧？ 系啊！ 即系如果佢真系咁啱咧，俾阿 Sir 查牌嘅话咧，佢袋里边咩嚟噶？ 系啊！ 如果佢有相嘅话， 我讲咩都冇用噶啦。 唔系啊，唔系佢好难信啊！你爱嚟做咩？影相咯，保鲜纸爱嚟影相。 系啊，你信我啊？ 好嘅，咁呢个铁镬爱嚟做咩啊？我哋都系影相啊，真系。 你见唔见到有窿噶？有窿可以个感光会好啲噶。究竟我哋点样做咧？留意住十一点半有风冲生活小确幸二台嘅面书人会现场直播噶。 佢都有喜讯带俾你， 恭喜恭喜！ 郑嘉颖同埋佢嘅太太陈海琳啊，又多一件又多一件爱情结晶品啊！ 人人我说谎话，然而对爱半差，这样好吗？无奈偏偏百万人爱听笑话，如能爱我的话，能长线发现吗？谁用自己感动你？谁头为你牵挂？沉默是金，爱是要一起，快乐至死，生生都属你。甜言和蜜语等于听空气，从来不爱说大道理，从来心底爱着你，生命完全赠你，力竭筋疲才不空欢喜。如同等觉伴我远飞，原来没隔了十地，游荡于这世上，谁可相比？穷也笑得凄美，再没有言辞描述你，最刻骨铭记。 郑嘉颖作出嘅郑重声明啊，系啊，已经有第二胎， 啊、 第二胎 出咗世添咯，哇！我见到咧阿 Grace 嗰个样咧，即系佢太太陈海琳啊吓，喂冇生过咁啊，有冇搞错？上个礼拜一生咗，而家你睇块面尖过咧。阿田冇得冇得恨嘅啦！ 我啱啱想讲，你而家当阿田系咩啊？ 咩阿田嗰个啊？生完 B B 之后 keep 住咗嘅肥 ，keep 住咗廿年啊，死未？ 佢系冇生过，好似有生过，但系佢有生过又同冇生过。 太瘦啦，你知唔知啊？ 唔系你都得噶，你都系话俾人听咧，你冇生过同有生过系一样咯。 你睇下佢只手臂，佢只、啊、手臂生完之后，好似阿田条颈啊都粗过佢只手臂啊！话你知。 但系我想话，你而家见到娱乐版呢张相咧，阿田好似有件咁嘅衫嘅。 哇！咁即系。 佢成日都中意同啲女星撞衫噶，我哋呢个 只不过系直间嘅衫啫嘛，系人都有噶啦、 啊，撞得好劲， 咁都叫撞衫，真系咁冇嘢讲咩？真系，唉、哎、呀， 唔系啦， 想教育下佢。 你话系咪真系咁冇嘢讲咧？真系冇嘢讲。 咩啊？ 我都作为家长都如肉无言。 咩啊？ 其实喜讯 唔系完美咩？我觉得 有完美咩？ 嗱， 琴日教育局突然间话要有宣布啦。 唔同年龄嘅家长唔同，阿田就冇乜所谓。 佢冇所谓啦。 我 谂 你老婆真系喊喎，琴日 OK 系嘛？ 我都唔知啊，都惯咗系咁样噶啦。 唔系，你个多咗一件，你嗰个翻唔翻 N 班啊？细 本来报咗 N 班噶， 而家就唔翻啦。 咁冇得翻啦。 梗唔系咧，照样有得翻。但你谂下啦，如果到时你个大仔同埋细仔读紧两间学校唔同嘅班别，分别地都喺屋企度上紧网上课程嘅话，你老婆唔喊啊？ 唔系啦。 抢 WiFi 啦，同埋有冇多部电脑先？ 嗱好啦，我哋简单啲讲先，依家我哋咧就每个当事人咧，我哋讲下我哋自己嘅感受。咁总之琴日咧，杨润雄局长出嚟同你讲咧，佢话全港学校可以咧如期 按照你嘅开学课程咧就去实施嘅。 系，即系几时开学，学校自定 啦，系啦。 因为国际学校咧同埋幼稚园咧系八月中就开课嘛， 所以就按照你嘅时间啦。咁啊，你谂住即系系咪即系复课咁样？跟住逗号。不过停止所有面授啦， 系啦， 同埋学校搞嘅呢啲活动啦，咁样。 即系简单嚟讲，开学系真嘅，翻学系假嘅。全香港学校咧会按照原定日期去开学，但系就改做呢个网上授课。 即系啦，嗰下我就即系我系第一时间打咗个突。哇、哦，咁呢只同停课有咩分别？ 哦，咁佢有好大分别咯。 个分别系 即系之前停课咪网上上堂， 而家都系网上啊。 佢而家咪系咯，都系一样。 咪有咩分别啦？ 哦，咁有咩分別？ 咁你仲叫停課？ 咁停課係好大件事一個決定嚟噶嘛？你開學照開學，不過用另一個方法開學噶嘛？ 唔係，但係個我明啊，但係個意嗱，佢個意義上係唔同咗、因為佢而家咧話俾你聽，學期係繼續嘅。 係。 咁但係對嗰個家長或者對學生嚟講咧，譬如你如果你問我個仔，佢嗰個五歲咧，佢應該係繼續問緊點解我今日冇得翻學嘅？然後我點同佢講啊？其實你翻咗學㗎啦，你睇下你又可以上堂啦，望住啲同學仔。佢一樣係會刪咗電腦同我講，爸爸，我幾時可以翻學啊？咁樣好啦，呢個冇得，你冇得呃佢噶，即係 你與時並進啊嘛！你話俾佢聽，而家出面疫情啊，哇，啲菌好曳曳啊，佢嚟搞細蚊仔啊，所以你一出去咧，佢就搞你，跟住咪安全喺屋企咯。 所以嗱，你千祈唔好以為我喺度咧咩埋怨緊啊，因為咧調翻轉咧，好老實講，你話如果佢同你講咧九月咧大家可以正常翻去咧，但如果出面個疫症咧都係幾廿宗幾廿宗咁樣咧，其實好多家長都會驚嘅。 明白。 咁只不過咧，我覺得啊、哦，其實佢嗰、那個美麗嘅開場白咧。原來最後的結局都是話咧，其實都是冇開到學嘅、 啊， 你都是唯有用一種， 即係冇得喺學校度上堂咯。 又或者你要用新常態啊，新常態。 但如果老師要用網上去授課嘅話咧，冇得話唔係真係開咗學。 咁當然啦，但爭好遠啊，真係。 係啦，有邊個滿足唔緊要㗎？嗱，你試下用準備一間房，跟住咧。开学嗰日咧，你依然俾你阿仔着翻校服，孭翻书包，不过咧就由个厅带你去个房嗰度， 啱噶啱噶， 喺里边 say hello 咁样。 咪继续同佢讲，你今晚要早啲瞓，一听朝要起身翻学。 咁又真系，因为你都要准时上堂，老师都会点出勤率噶嘛。 继续俾佢搭校车，就坐住屋企嗰架玩具车，系啦，你自己由厨房行到去出个厅度啦， 啱啊， 系啦，坐校车啦，咁样 啊。模拟呢件事， 哦都 OK 喎，都 OK 喎。 我覺得有一啲嘅班別嘅話嘅同學仔可能會大啲問題嘅，例如咧 中六咯。 我又未諗到中六，始終佢大嗰啲。 而家佢哋已經諗緊就話喂，咁我出年個 DSE 點算啊？ 咁但係佢會延遲幾耐先啦。琴日局長都有講嘅，九月可唔可以打回原形變翻正常咧？未知，尚未示意。但我覺得咧係升小一、升中一嗰啲最慘。 哦，都係啊，係啊。 你諗下嗱，升小一嘅話咧，之前佢真係喺個幼稚園度，咩都係老師叫你做咩就做咩噶嘛。突然之間變咗，喂新嘅。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课程、啊、即那件事真的有几大分别的我想那班有些 同学仔都不知道、啊、 见不到很久都不会见到同学仔、啊、如果对他们来说在但調翻轉咧，啲家長好現實咁樣諗就係，咁如果真係屋企有兩個細路，佢邊有咁多即係嗰個器材啊、時間啊、效果咧，就全部都係咧，真係全部網上教學。真係坐足半日噶咯，如果咁樣喺度。 咁咩？局長頭先我都聽到話，千禧風煙嘅時候咧，佢都話啦，都知道有啲家長會係有啲即係困難嘅。 好辛苦， 係啊。跟住佢就話應該咧就有需要嘅家長咧，要盡快咧向學校去講俾佢哋聽，咁啊睇下點樣尋求幫助。佢同埋學校嘅校舍係會開放嘅，因為咧有啲家長真係睇唔到嗰啲細路仔要翻學噶嘛，唔係個個喺度 stand by 咁樣咁。學校都會開放咧，就可以咧擺細蚊仔去翻學噶。咁所以咁學校都可以有得支援啦，又或者去盡快批出啲錢咧，俾佢買電腦咯，咁樣。 係啊，咁然後就我有個家長咧，佢有三個細路咯，咁佢已經話咧，佢首先要買三部機啦，因為佢哋而家要同時上堂啦， 要加大 WiFi WiFi 嗰個。 冇錯啦，同埋仲要咩咧？ 三部機其實你一齊上網係冇問題嘅。 唔係，你仲要 係擔心呢一樣。 三個空間咯， 係 呢、這個先難啊！ 哇，呢個真係難啊！ 三個空間 喎， 仲要係互不騷擾喎， 冇可能嘅其實。 哦，其實三個空間有嘅，但係互不騷擾呢樣嘢做唔到嘅應該。 係啊，呢、這個真係有啲難度咁樣，同埋冇辦法啦。我見到有人就 cap 咗張圖咧，就話記者問局長就話如期開學，但唔可以面授幼稚園可以點做？跟住局長就話啦，繼續做嗰啲worksheet 啦、reading 啦，唔建議長期用電腦啦。 係 咁，但係咁唔長期用電腦又做唔到面授， 係 又即係其實最後都係要嘅喎。 家長咯。家長搞掂咯， 我有聽到咧有個新啲概念嘅諗法啊，亦都有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又開始咗嘗試諗住九月開始做 homeschool， 即係 之前好多有某啲家長做嗰啲 homeschooling， 跟住俾人哋話佢犯法嗰啲咯。 哦，唔係，咁你申請就唔係犯法噶啦嘛，咁嗰啲唔同嘅嚇，即係講緊咧你自己可能咧幫自己個小朋友咧揾老師去屋企嗰度咧教授佢，係啦，每一科嘅私人補習、instead of 咧就係你。要用呢一個網上授課嘅方式，因為咧有啲家長覺得咁樣對於小朋友嘅學習唔係最好咯。 哦，咁幾好喎！以後咧喺屋企裏邊，媽媽咧就變身成為班主任，老豆咧就做訓導老師。 係， 點解冇校工嘅？ 校工你傻仔嚟嘅，轉頭老豆除咗件圍裙，咪又做埋校工咯。 但係亦都有啲咧會真係俾啲錢啊，喺外邊請啲老師啊，外籍老師教英文咁樣都得一對一啊， 哇 錢啊使多咗噶啦。 請唔請林記做同學啊？ 哦，你 咁樣先可以係校園生活嚟嘅。 細眼仔佢哋可以翻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星期六起一连四日举行会议，预料会处理本港立法会的真空期问题。常委谭耀宗话，会作出的决定列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需要清晰和能够执行，不会令到特区政府执行人大的决定时无所适从或者出现混乱。他重申，如果四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现任议员在真空期延续任期，会出现矛盾。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科技发达，仍然要拿着身份证到实体票站用纸张投票是老土的做法，亦都有很多漏洞。他认为特区政府需要解决跨境投票、电子投票等的问题，现在有一年时间研究，政府没有借口再推搪。有份同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昨日会面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认为，要处理押后立法会选举而出现的真空期问题，不应该每一位现任议员都可以获得延任。人大常委会可以列出一些条件，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谢伟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除了四名早前已经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议员之外，其他应该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但是未被取消资格的议员都不应该在真空期获得延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虽然本港昨日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回落，但是可能只是周末效应，因为周末较少人看医生，所以不能够单靠一日数字就指疫情有改善。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现时确诊数字不能够快速回落，主要原因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和隔离工作出现滞后，导致社区传播链未能够尽快斩断。对于当局延长多项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多七日，梁子超认为由于疫情未有明显受控迹象，因此有需要延长，并且相信很可能要延长多几个星期。至於學生不能夠回校上課， 他说面对面授课应该避免，同时要防止学童离开屋企导致跨家庭感染。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假如美方不再为中国记者续发工作签证，中方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就是所有中国记者都需要离开美国。到时中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目标包括派驻香港的美国记者。美国在五月初公布新规定，缩短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至到九十日，容许申请续期，但是新规定不适用于港澳记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上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6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4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5点，系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11.2，升10.6；腾讯控股542.5，升3.5；阿里巴巴252.2，升6.6；中芯国际30.7，跌6毫；汇丰控股32.5，跌9.5。中国平安81.9，升6毫；小米集团15.18，升1.6；友邦保险70.6，升1.25；斯摩尔国际41.1，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人民币6.983，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5点，系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8,2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23美元，卖出1,97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完全唔记得要介绍佢出嚟，都话噶啦，真系一个礼拜冇翻到嚟 office 度开工咧，喺个直播室度开咪嘅话咧，个感觉真系会有少少生疏咗嘅。但系唔紧要，我依然会尽忠职守，我今日会对佢好啲嘅。话晒咧，即系佢嗰两个小朋友要开学嘅话咧，我估计佢屋企咧应该都会好似打仗一样啊，一啲都唔简单啊。所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曾志豪。 我谂住一间去嗰啲咩反斗城啊，或者去唔知咩地方度咧，买定几套学生制服，咁啊等我陪佢啦。既然冇同学仔同佢玩嘅，就等大哥哥嚟同你一齐做功课啦。唔知啲家长真系会唔会考虑下，自己都买套校服翻嚟咧，替你嘅小朋友营造呢一个课室校园嘅环境，督佢背脊攞支原子笔，应该都几幸福噶。共享单车嗰个概念咧，咁啊早几年啦，真系突然间大行其道啦。不过嚟到而家咧，即系已经冇人再提啦。啊，真系好似唔知点解咧，静晒落嚟咯，冇人再提呢样嘢咯。但系共享嘅概念咧系仲有嘅，除咗口罩冇得共享之外咧，吓仲有啲咩俾人谂到系可以共享嘅咧？有冇听过共享冷气咧？共享冷气嘅意思系咪即系商场啲冷气啊？商场啲冷气咪共享嘅咯。阿田最中意就系嗰度凉冷气噶啦。而家唔系讲紧商场嘅冷气，而家系讲紧屋企嘅冷气。咁屋企嘅冷气唔系共享系点样嘅咧？冇错，如果你一家人嘅话咧，嗰个冷气就一定系共享嘅。咁但系如果你唔系一家人，你系同佢一齐住劏房，你同佢所有嘢都系独立分开嘅，有间墙间开你哋两个，不过唯独系个冷气就共用嘅话，唔知道你会点谂呢？咁啊，香港奇迹又嚟啦！今次咧就喺大围啊，大围呢个名城啊，我都可以改名叫奇城啦，系咪先？咁咧佢话呢个名城咧就有个租盘，系嗰啲分房出租盘嚟嘅，咁啊即系间房啦吓。咁啊佢话咧喺个盘里边系点样玩嘅咧？有两个单人房就间出嚟嘅，咁啊中间有道厚墙啦隔住咗，但系呢部厚墙咧就好有趣嘅，佢墙中间嘅地方咧。挖空咗，留空咗，就装咗一部冷气喺嗰度。咁即系代表咩呢？即系代表咧，你哋两屋主啊，就要共用冷气。嗱，净系讲开个设计咧，真系非常之咁巧妙噶，真系一左一右，楚河汉界咁样咧，就用一埲墙咧就间开咗，仲要留咗个出风位。问你死未？咁但系神奇嘅地方系咩咧？咁呢个冷气点样共用法呢？因为大家就问啦，咁如果有一个开冷气，但有一个就唔想开冷气，咁点算呢？咁边个去决定边一个作为个主机呢？同埋佢呢一种算唔算系人为分体机呢？即系我哋以前嗰啲分体机呢，应该就听一部啊，房一部嗰啲分体机。佢而家呢一部呢，就系一分为二，物理上将佢劏开成为一半嘅分体机。咁如果真系交水电煤嘅时候呢，嗰啲冷气费会唔会又要分开一半咁样计噶？咁大家就见到咧，就当然就议论纷纷啦。呢个又话开风扇啊，嗰、那个又话一个冻啊，一个就开暖炉啊咁样。咁但系你当然都明白啦，即系呢一个会唔会就系业主谂出嚟嘅最大缩数咧？即系佢房下间俾你啦，但系佢唔会为咗你咧就装两部冷气机噶嘛，又冇咁傻噶嘛。所以咧，如果我系嗰个业主咧，你既然都要赚到尽咧，点解你唔试下设计咧 A B 房咧？即系咩叫 A B 房套餐咧？嗱。A 房呢可能就係有成部冷气係你嘅。B 房呢就淨係得冷气喇加风扇嘅啫。咩叫冷气喇加风扇呢？即係我之前呢工人姐姐未走之前呢，咁工人房呢都係用呢个方法㗎。佢哋话呢，你开咗冷气之后呢，嗰、那个冷气槽呢就可以将啲冷气风拉入去。你里面再加把风扇呢，扯风扯入嚟都凉啲㗎啦。嗱，如果你用呢条桥嘅话呢，咁你咪当 AB 房咁出租囉。比贵啲咧就有冷气嘅，比得平啲嘅咧就用冷气喇嘅，再好似人哋作壁偷光咁样咧就作壁偷风。咁我谂都应该可以帮到你咧，即系拉开两个唔同嘅价位，连租客啊可能都觉得咧自己嗰个选择咧就多咗嘅。咁当然都系同寸金尺土有关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要为呢一个一分为二嘅劏冷气咧，点样可以定得公平啲咧？我谂到个办法。135遥控器是你的， 246遥控器咧就佢嘅。咁礼拜日咧俾翻业主，嗰日大家一齐唔好用冷气，为地球又出得分力啦。风头火势，如果我租呢间房咧，我就应该可以顶得到，因为我系会唔开冷气嗰、那个。但如果隔篱嗰个住着黄耀祖或者桂花田就惨啦，因为我就唔开冷气，隔篱嗰个就滴汗滴到热死佢啊！俾多五嚿水我，黄耀祖个遥控俾你用。 我谂呢个例子咧，即系说明咗我哋系唔可以一齐住嘅。因为咧，你就永远喺呢个亚热带度生活啦。我同阿田咧真系会嘈到你不得了，开冷气啊，开冷气啊，咁样啊，我哋真系唔可以做邻居啊，咁样。 唔系呢个几好玩喎、 啊， 即系咧有咩得罪咗咧？你写你今晚我遥控器喺我度，我唔睬你， 冇得罪阿田。有一位咧喺大埔啊怡富区嘅区议员咧，就喺佢嘅面书专页度咧发咗个贴文。呢个贴文咧，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真係要了解多啲啊！點解呢？即係話說佢哋咧就接到一啲街坊嘅通報，發現有人咧就收到一封咧印有衛生署標誌嘅信件。我有睇到嗰個信件嘅，嗱，即係喺個上款度咧就有衛生署嘅標誌啦，有埋衛生署嘅中英文名之後咧，就得出一個咩嘅結論咧？就會話下面就寫住啦，嗱，你哋呢度咧附乜嘢樓咩咩咩咩室邊個單位啦嚇，即係寫得好清楚嘅，就啊呢個單位咧。就懷疑確診啊，就請隔離鄰居咧要注意。但佢就話咧，因為衛生署咧就未能夠揾到呢個單位住户啊，所以大家就要敬請小心啦。如果大家見到呢位住户嘅話咧，就要立即通知阿陳主任。跟住咧，下面陳主任個名下面咧就寫咗一個手提電話喺度嘅，仲話如果過咗辦公時間咧，你就致電另外一個電話號碼啦咁樣。其實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咧。我估如果我住喺佢隔篱嘅街坊咧，应该会几惊嘅。即系话住喺附近嘅朋友咧，就系有一个怀疑确诊，又揾佢唔到。如果我见到佢嘅话，我真系会即刻打呢一个手提电话揾阿陈主任，话俾佢知，喂，快啲隔离佢啊！如果唔系，我可能会有危险啊嘛。但系点解呢一单新闻会系喺一个区议员嘅面书嗰度发现嘅呢？因为原来呢位区议员就发现啦，佢哋同一个楼层嘅同一个走廊啊，即系你知公屋咧有阵时同一条走廊，我哋咁样划分噶嘛，系咪？佢话就已经有八个单位收到呢一张呢个信件，但系佢哋极度怀疑呢封信并唔系由卫生署发出嘅。点解咧？咁样佢话因为睇翻啲资料咧，佢就话其实咧卫生署啊一直咧都唔会向外透露究竟确诊者嘅地址啊。嗱，我哋知道系嗰栋嘅大厦啦，佢住边一个单位？又真系一直都冇讲噶。另外咧就话啦，政府嘅职员咧，佢哋一般咧只会系留一个办公室嘅电话，但今次呢一张嘅呢封信入边啊，就留低咗一个手提电话噶咁样。佢仲话咧，卫生署等等嘅政府部门咧发出信件咧，亦都会有地址嘅，唔会好似呢一张咁样咧，就净系得佢哋个名啊，得佢哋嗰个标记啊咁样。所以咧就呢个区议员咧就即刻揾埋卫生防护中心啊，佢哋亦都有回应到事件啊。佢就话咧，其实佢哋真系冇发过相关嘅信件俾呢一栋大厦嘅住户嘅，呼吁大家咧应该要提高警觉，同埋要提醒身边亲友咧小心受骗。有唔同嘅网民啦，同埋区议员觉得咧，最大机会系乜嘢呢？其实呢个根本应该是一个财务公司收数啊，即系收一啲烂账，一啲新嘅方法嚟噶。佢讲到明啊嘛，怀疑嗰个人咧就有一个系一个确诊者嚟嘅。如果你啲邻居见到佢，就即刻打呢个手提电话揾阿陈主任啦咁样。可能咧就有啲嘅收数公司咧就用一啲新嘅方法啦。揾唔到嗰个人，上司就扮卫生署就寄封信摄咗喺你门口度啊，甚至乎好似话咧佢哋真系用一个白信封咧就咁入住呢封信嘅啫，连嗰个信封上面咧卫生署啊佢个名啊各样嘢都冇啊，所以咧佢就话大家就真系要小心小心啦咁样。有机会咧，其实呢啲信件咧就唔系嚟自于政府机构，可能咧你好心做好事，以为咧就系大家疫情底下要互相关注紧你隔篱附近有冇人确诊啦，但可能你真系帮咗一啲坏人做咗一啲坏事。唉，即系我想讲。呢一类型嘅单位啊，即系我讲呢啲收数公司又好啦，其实佢哋真系好聪明噶。如果你哋真系懂得用呢啲方法，用一个正路啊，去揾多啲钱嘅话，其实可能下一个成哥就系你哋啦。 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秋中微笑的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终生我所思。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安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瘦安茄，早晨啊冚唪唥， 系啊， 我哋不如报个天气啊，我哋今日咧冇人报个天气啊， 系咩？ 系啊， 但有啲我哋就讲咗两次、 啊，一日讲一次啊，惊你唔记得咯， 天气就冇报到啊， 一日唔同一日啊，所以都系一个新事、 啊。好啊，你讲天气先、啊。 而家天气咧系29度，相对湿度81%，但系就。冇嗰啲乜嘢，又熱啊，又落雨嗰啲警告，就乜都冇咯。今日、 啊啊啊、好啊， 好今日咧，我哋有啲人唔好重複啦。我哋咧就 咪教 repeat 呢個英文啦。 唔係repeat 咧，我哋好似有講過啊，所以今日我哋教 again， 唔係我哋教 bird。 bird 雀仔 啊，雀仔啊，点解啊？啊，系咪桂花田妈妈好中意打嗰啲雀仔啊？ 哦，嗰、那个咧，又唔系嗰个叫孖装，系啦。今次我哋真系讲雀仔 bird bird。 咁讲乜嘢啊？ 系啊，原来咧，原来呢一个字咧，我哋平时会觉得咧，解读佢就系雀仔咁样嘅意思啦。系人都知啦 ，be for bird 啊嘛，系咪先？ 唔系我 be for boy 嘅咋？ 你 be for boy， 咁 be for bird 有阵时都会出现嘅，系咪？但系原来咧，佢配合唔同嘅字嘅时候咧。雀仔呢个字系可以有好多个唔同嘅解释啊！ 系啊， 系啊， 例如 table bird 咁啊，即系我举个例，我唔知噶。 咩叫 table bird 啊？ 即系是但嗰两个字。 哦，你真系好是但喎！ 我哋俾啲鼓励嘅掌声佢，佢系好有创意嘅，系啦。 好啊。 但系咧，我想讲你啱啊，有阵时咧就配合埋唔同嘅字咧，就会诶呢个雀仔嗰个意思咧就唔系雀仔变成咗另一个字。 我知啦， 你即刻会谂起啲乜嘢啊 ？Early bird 咯。 冇错 ，early bird 肥妹仔，你又知唔知点解？ 是啊，早起的鸟儿啊嘛， 就有虫吃啦。 是啊，有即系咁样嘅意思，即系有阵时咧，我哋话嗰啲有啲乜嘢优惠啊。 系啊， 如果你先头部队，你系嗰啲 V I P 咧，尊贵嘅会员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early bird 嘅 sale 咁样咧，咁样咧就系成为早起嘅鸟儿第一批嘅朋友咁样嘅意思啦。 系啊，呢个哦，咁 呢个你识，仲 有 谂谂到啲乜嘢啊？嗱，仲有啲应该都会识。 我知啦 ，little bird。 小鸟系啦，咁系代表咩啊？ 佢就有一只鸟变成一只小鸟咯。 哦，咁你都可以有 big bird 同埋 little bird。 冇错啦，如果 big bird 咧就系讲紧一只卡通公仔啦，已经好唔同噶啦。 大鸟小鸟就唔系咧，因为都系雀仔嘅意思啊嘛， 系 咪？ 系系。 另外一个字咧，我哋几个字夹埋用嘅。 好好好。 嗱，如果我哋话人哋系一个 home bird。home 系 h o m e。 home bird。 home bird， 你估系有咩意思啊？嗱， 你哋咯。 Bird, 我哋即系咩意思啊？ 你哋喺屋企咯，咪 home bird 咯。 好比而家系都系你喺屋企 啦。咪咯， 我系 home bird 啦，今日。 但你冇 bird 噶嘛？ 就是、bird, 你唔系咩？请解释，我唔知道你讲咩傻茄，点解你话我冇 bird 啊？ 你屋企有养雀仔咩？你屋企有养雀仔 咩？我以为你做乜无端端反转张台咁样啊？ 你屋企有养雀仔冇啊嘛？咪冇咯。 他又冇讲错喎， 我冇讲错啊。 好啊，所以佢有一分。 系啦 ，home bird 嘅意思咧就唔系净系代表咧留喺屋企嘅雀仔咁嘅意思嘅，但系我扣翻你一分啦。 代表唔敢冒险嗰啲温室小花朵。 系啊，因为咧佢喺屋企困住咗，咁但系咧雀仔其实喺我想话喺太空嗰度飞，喺天空嗰度飞。喺天空嗰度飞，咁但系佢依然希望喺个笼里面，咁所以佢系唔敢冒险啊！嗱，我掰， 咁咪即系同我一样咯。 我意思话我掰你咯，做乜啫？ 其实都好近似嘅，即系如果我哋咧直接啲讲咧，宅男宅女咧，我哋就可以叫做 home bird 啦。 哦， 例句好似话咧 ，Gary， 我哋永远都会用 Gary 嚟做例子嘅。 唔系啊 ，Gary is a real home bird。 哦 ，very good。 He doesn't like to take part in any social event at all。 He's a nice guy。 系啦，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宅男嚟噶，平时同人哋嗰啲社交活动咧，佢唔会做噶。 好啊好啊 ，home bird 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咯。 咁如果佢系好活跃，系咪话佢系 street bird？ 诶，嗱，如果好活跃嘅话咧，又可以有另外一个 烂街啊嘛， 同个 bird 字有关嘅，你可以话佢 free as a bird。 哦 ，free as a bird 呢个咧都系有雀仔嘅意思嘅，但系咧亦都会有自由啊，随心所欲嗰个意思。Free as a bird、 哦、好啦 但如果呢另外一个我们那些、中文四字词都有的、哦、 是是 你有大家都识什么叫一石二鸟啦是不、 哦、是、哦、 一石二鸟的英文呢你整句去讲的时候就叫其实 One stone hit two birds 我想说你们今次直译是啱禁制的、oh, yeah. 是叫做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哦、 杀死一只雀仔用 杀死两只雀仔用一 块 石 头、 oh, yeah. 就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stone 呢、哦、个咧就另外一个咧都系 bird 呢个字，我哋有另外嘅解读。 咁如果一炮双响系咪用头先嗰个都得噶？ 呢一个咧我真系冇查证过啦，我又惊我又讲错，所以 one shot 系啦，就 boom boom 系啊，就 two two boom boom。 超多 happy 啊！兩家開心啊！兩 就 uncle， 你做咩講麻雀嘅？ 冇講麻雀啊！ 我想講阿黃耀祖都走埋出嚟啊！你又講 打麻雀，講打麻雀幾開心啊！ 但我頭先話 bird 咧，仲有一啲意思噶嘛？如果你頭先話 little bird 咧， 真係有㗎。 成句佢話 a little bird told you， a little bird told me 咁樣都得嘅。究竟你要估下係咩意思啊？嗱， 哦，講是非。 哦，系、哦，我信你、哦，因为我睇嗰个咧， 學嗰、那個權力遊戲啊， 係啊， 佢就真係咧嗰個光頭太監咧，佢、個八爪魚啊， 佢真係太監嚟，係 啊，太監嚟㗎， 好啊， 佢成日都話咧， 西洋太監， 佢有啲雀仔咧同佢打探消息㗎，係佢成日都話咩有 little bird 咁樣㗎， 其實你 係咪就咁嘅意思啊？ 你啱啊，因為咧我哋真係 唔係肥妹仔啱先㗎， 以前真係嗰啲咩飛鴿傳書嗰啲 friend 嘅， 即係講八卦嘢啊， 雀仔咧就真係咧幫你去傳遞信息㗎嘛，所以咧如果你有陣時你講一句説話好似咁樣講啦。A little bird told me that you are very greedy， 就好似话咧，有人同我讲啊，话你一个好贪心嘅人啊，即系好似咧，你头先嗰个意思，有人同我讲嗰个意思，秘密咁样嘅意思啦。 即系讲八卦嘢嗰时， 都可以咁讲啊。 但系成日同我哋讲八卦嘢嗰个咧，系阿肥妹仔嚟噶嘛？ 系阿妈，肥妹仔唔讲八卦嘢，佢阿妈个sources 好多 嘅。咁佢阿妈好难用 little bird 形容噶嘛 ？Big bird 系嘛？ 咁 big bird 可唔可以有呢个意思噶？ big bird 又飞唔起，咁我哋叫佢 chicken 咧。A chicken told me 咁样， 一啲都唔好笑啊！ 我都冇笑到啊，因为 chicken 都冇咁大只噶。 嗱，咁但系如果咧，另外一个 bird， 另外一个意思讲咪呢个啦 ，birds of a feather，OK？ Birds as a 即系羽毛啊 ，feather 我哋咪羽毛啫。但系如果我哋话 birds of a feather 嘅意思咧？就同我哋平時 有毛有翼啦，你 嗱、欸、又唔係完全咁樣嘅意思喎，可以再 你係咪講好輕咁樣啊？ 又唔係好輕，我俾句例句你啊， 好啊， 譬如我會話瘦眼茄與細眼仔 are birds of a feather， they like the same colour clothing and singers。 哦，佢哋就好似雀仔啲毛一样咧，物不可分，品味相近。 嗱、欸，类似啦，即系物以类聚啊，佢哋有相同嘅喜好啊，价值观感就叫做 birds of a feather 啦。 27,000港元，维多利亚州日前进一步收紧封城措施，墨尔本嘅居民要遵守晚八朝五嘅宵禁令。居民不可以离开住所超过5公里范围等。州长表示，近三分一的确诊者被检疫人员巡查的时候发现没有留在屋企，因此期望加重违反居家隔离令的罚则，起到阻吓作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台风克格比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浙江，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上周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4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5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4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3.5，升5蚊；美团点评211.4，升10.8；阿里巴巴253元，升7.4；中芯国际30.9，跌4毫；汇丰控股32.45，跌9.5。中国平安82.8，升1.5；小米集团15.3，升2.8；友邦保险70.85，升1.5；善望以国际41元，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48，澳元5.526，加元5.788，新西兰元5.135，欧元9.1259。每百日元兑港元7.3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5点，系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8,2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44美元，卖出1,97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咁反方向，伟业街出旺角近住顺业街一段都系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少数族裔的朋友在搵地方住，开银行户口和申请信用卡，原来曾经都受到歧视的。 而根据种族歧视条例，若果基于某人的种族而拒绝提供货品、服务或者设施，即属违法。无论是香港永久居民亦或非永久居民，都同样受到条例保障。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注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哎呀，啲大人唔好出场住啊！因为咧，我哋三个小朋友咧， 我仲啱啱谂住咧用大人嗰把声去谴责嗰个细眼仔添。 系啊，我谂住我哋自己 哦，咁啊，你自己嚟啦， 咁、 啊、我哋嚟啦。 咁我而家点啊？即系我都 我哋小朋友自己头先讲错咗，我哋想、 啊、 我哋小朋友想更正翻。 因为头先最后尾讲嗰个 乜嘢啊？ 最后尾讲嗰句咧，又系同 birds 有关嘅咧 ，birds of a feather 先啱啊，读错咗嗰个字啊。好彩我哋又好锡我哋嘅前辈提醒我哋， 多 谢你。 多谢，同埋我啲听众咧都提咗我哋啊，咁我哋三个小朋友咧，我哋以后就会读啱啊，我哋再读多次嗰句系 feather， 即系羽毛，系啦，我哋就唔系讲呢个 feather， 咁我哋以后就唔会，如果唔系就会俾妈打噶啦，俾阿妈打噶啦， 笑完跟住就变翻大人啦，系嘛，报个天气先咯，咁好唔好？ 唔系，我谂住嚟个嘟嘟嘟嘟嘟先，一二三， 唔敢。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啦，我哋翻嚟。 好啊，你平时系咁低咁嘅咩？ 我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好啊，廿九度嘅气温啊吓，相对湿度80%啊。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黄耀祖同曾志豪直屋企啊有桂花田。你哋两位咧，阿田豪仔多唔多睇一啲真人 show 噶？ 真人 show 会噶， 都好少噶。 你就少，因为大台小播啊嘛，系嘛？ 嗯， 都唔系嘅。 我上次咪睇咗 击中你重点、 啊，系啊，大台真系少啲。我上次咪睇咗好叻嗰个 fix 咧、 啊 okay ， 就有嗰个咯，即、 啊、 系、 這个名几好、啊， 好叻个 fix 咯，系、哦、欲罢不能咯。 OK， too hot to handle 系啊，咁啊， 睇嗰个啲咩爸爸啊，即系 特别爸爸去咗边度嗰啲啊， 好耐咯已经， 系啊嗰啲咯， 都睇得出啊。 好似嗰啲佢哋唔拍得啦， 系啊，好多好多麻烦嘢 噶。攞个仔攞个女出嚟赚钱嗰啲又唔得噶， 系啊， 都系啊。 嗰辑我睇到吴镇宇之后冇再睇啦，即系已经觉得、啊、差唔多啦咁样。但我、 啊、 我想话，就算讲欲罢不能咧，我都估唔到，咁样又有得即系延续噶。即系本来佢里边有一 pair 咧，即系冇睇唔紧要噶。本来有一 pair 咧，哇，型男索女直情睇到你咧血脉沸腾噶。跟住你谂住佢哋玩玩下啦，点知佢话咧拍完之后咧，佢哋两个拍拖啦，仲要系异地恋啦，咁啊仲要话见埋对方家长啦，准备结婚啦，跟住转个头话我分手咯，然后仲要咧恩爱反面咧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互相告对方咯， 系 好夸张。 我见到嗰单新闻啊 ，Francesca 啊， 系啊，我成日想问下佢同 Fans Fry 有冇关系噶？ 都系长咯， 即系嗰啲名， 个名啊， 系啊， 得啦，豪仔你有睇一啲啦，你通常你睇呢啲嘅真人 show 嗰阵时，因为哋个。个剧情我都唔知系咪讲剧情呢个字啦，因为你已经系真人真事噶嘛，唔系度住嚟写噶嘛，你会觉得咧啊会系反映到真系喺个社会里面有啲咁嘅人，但你会觉得系扯做假噶啦， 一定 系 有度 过 啦，一定有度过啦， 你觉得有度过嘅系咪？ 一定要有少少噶，因为小弟咧，我哋以前咧都试过系喺 high 边咧做少少类似呢啲真人 show 咧，咁无论系旅游啊，定系你话即系学嘢咁样咧，即系表面上都系话你三个人。四个人你就自己即自由发挥啦。但你点都有一个基本嘅廊啦，同埋你系开拍之前， 基本个廊嘅意思即系话大概去到差唔多嘅时候嗱，边个你就搞下笑啦，你就做啲错嘅嘢啦，系咪咁样为之个廊啊？ 譬如个廊可能话喂，咁你个任务，譬如话你要揾一间餐厅食饭，咁、你起码你个廊就 系 你知道你去揾间餐厅啦，同埋咧一定系大家有度过咧，就系话。其实呢条街会唔会多嘢有机会玩？即系譬如咧，你 plan 嗰条路线之前，你话喂，但系呢度成条巷冇人嘅， 系 你喺嗰度去搵一间铺头，你预期会拍到啲咩咧？你就预期唔到啦，你就冇嘢啦咁样。咁同埋学你话斋咧，有阵时你点都有少少知少咧。譬如可能有一集我试过去介绍佢话踩嗰啲咧冇脚踏嘅单车，咁然后踩出去，你已经系你。自动波咧，你会谂嘅就系、是，如果你中间你唔整少虾碌嘢啊跌啊，或者譬如你访问一个专业车队，如果你好正经咁同佢访问啊，成个过程又唔好玩嘅，你可能点都会即系有少少特登出错啊，或者你会唔会整冧佢少少嘢咧？佢唔会写出嚟嘅、但你会有一个大家度嘅时候，你预计咗 嘅计算喺入边度。 因为如果唔系，你好真人 show， 你谂下。你是一个正常人，你入到个铺头度，你的手是很规矩的嘛。你正常你会租单车，你说唔该俾个单车我，咁就走的啦嘛。咁点会好睇呢？咁你作为真人 show 嗰下咧，你就会知道，咁我系咪特登搞佢条链呢？我系咪要特登问下佢条单车衫啊？喂，哇咁紧嘅链件单车，咁呢啲咪即系所谓嘅。度咗少少咯 嘅效果， 一定要，因为嗰个唔系 show 嚟嘅，就系真人嚟嘅咋。 因为平时生活咧，你都好严谨地去，即系唔会希望自己有出错。 冇错啦，系啦。 嗱，点解要讲呢一个咧？其实呢几年啦，即系我哋多咗新嘅电视台 Feel TV 嗰边啦， 系 咪？佢哋都拍摄几多嘅真人 show 噶。 系。 最近佢哋有两个咧，都几受到大家讨论。一个咧就系由梁祖尧主持嘅，咁就系讲带啲男朋友离开个女朋友。佢就去教佢哋咁樣啦 ，OK， 即係教佢分手啊？ 又唔係嘅，即係佢哋係趨向用調教呢一個字嘅，即係教到個男朋友就好啲。 哦，調教。 但嗰個咧就係啦，都好大反應嘅嗰個，大家嘅因為佢都成為咗佢哋嗰邊嘅收視第一。 OK。 但有一個啱啱新出街嘅咧係乜嘢咧？嗰條橋就係咁樣嘅，揾三個素人。即係大家唔認識，唔係 artist 朋友，所以頭先咧嗱，李英啊嚇，豪仔你本身都是一個藝人，你知道咧，你做嗰個工作嘅時候，一個真人 show 嘅時候咧，有啲標要達嘅，但佢李英係一個素人，唔係做開呢行嘅話，未必會有呢一個咁強嘅聲響度啦。咁樣，佢哋個主題係乜嘢咧？就係講緊佢哋。第一次去旅行， 哦， 跟住咧就成隊 crew 就連住呢一個素人咧就去到外國度旅行啦， 係正噶，有得去旅行。 但應該有啲嘢要去做嘅。 又唔係有啲咩特別嘢要去做嘅嗱，譬如有啲咧好正面嘅，其中一位素人咧係一位70歲嘅 uncle 嚟嘅，佢已經70歲噶啦，唔識英文，但係咧因為咧佢家姐咧就喺英國嗰度住，佢呢一次第一次去旅行咧就自己一個人就要隻身勇闖英國咁樣， 哦 okay 所以咧，其實嗰件事都幾感人嘅，係咪？嗱，呢個就其中一集啦。但更加多人討論嗰一集咧，就係一個30歲嘅香港男仔，30歲，佢嘅工作咧就係做一個中學嘅助教嚟嘅咁樣。佢就第一次去旅行，第一次去日本。 30歲先第一次去旅行。 啊，咁好多人都可能係即係去咯，即係。 唔係，我問下就係即係。 唔係，的確係唔常見嘅，因為你諗下電視台揀得呢個做 case 咧，一定係唔常見嘅。三十歲第一次去旅行咧，係賣點嚟嘅，一定係賣點嚟㗎。係 啦，開頭咧即係帶佢去到日本，就食佢哋地道嘅魚生啊、女仆咖啡啊等等等等唔同嘅嘢咧。咁啲網民睇到個節目嘅時候都話：哇！呢位30歲第一次去旅行嘅男士啊嚇！都幾宅喎個感覺，係啦，即係 home bird 嚟嘅喎，咁樣啦， 係啦， 係啦。但跟住佢中間發生咗一啲事情咧， 做咩事啊？ 我又想問一下大家啊，你哋會覺得呢個係劇情啊，抑或係會唔會而家香港30歲嘅男仔真係會咁嘅咧？ 點樣咧？ 例如 搞個女仆啊，佢 又唔係， 即係溝通同佢 冇咁鹹濕嘅， 咪搞嘅意思可能你問佢攞電話啊嘛， 咁佢都冇咁做， 係咯係咯 係啦。佢今次咧就係話佢去住一間青年旅社嘅時候，係佢 check in 完之後， 係 佢喊， 佢喊，即係點解啊？ 系啦，点解啊？ 咁啊，出现咗 系啦，住青年旅社，点解会喊咧？ 即系佢终于觉得自己30歲仲系青年， 唔系， 或者佢第一次有自己嘅间房， 都唔系。佢谂嘅嘢好正面啊！ 佢喊啊！ 系啦，好多网民会形容， 我挂住妈妈， 唔系， 挂住屋企。 类似呢个方向，觉得哇，你港女过港女咁样，你30歲嘅男人嚟嘅，但系咁样， 做乜真系因为嫌间房？ 佢喊咗出嚟，系啦，佢就话，点解会咁样噶？青年旅社。同平時睇相嗰啲民宿唔一樣嘅，我覺得自己好淒涼啊！我第一次去旅行咋，點解周圍啲人咁冷漠噶？我入到嚟呢個青年旅社，點解其他人唔同我講嘢嘅？佢哋唔同我溝通，我而家覺得好危險，仲覺得好難受啊！我好擔心自己嘅安全，我唔知會遇到啲乜嘢人啊！咁樣， 即係咁樣啦。如果佢講咁長嘅嘢，我就真心覺得有啲作嘅。 你個唔係嗱，我有將佢可能係截錄埋擺埋一齊嘅，就唔係個一口氣咁樣咁講曬嘅，係啦係啦。 OK， 係啦，因為佢就話咧，同佢想象之中嘅民宿唔同，佢當中仲講到咧， 但係佢堅喊㗎。 佢堅喊啊，都真摯嘅，所以先至成為到新聞咯咁樣。佢堅喊個地步，仲喺度講咗嗱呢句就係即係原文引述嘅。我覺得我好渺小啊，我只不過係灰塵嚟嘅啫咁樣。係啦，30歲咁樣。係。咁佢就發現呢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真係呆咗。究竟而家香港30歲嘅人係咪咁嘅咧？嗱，話説佢就去多個旅遊嘅景點， 係 南山， 係 咁啊竹林啦，大家都可能有睇過相咁樣嘅啦，冇去過都睇過相啦咁樣。跟住佢去到嘅時候咧，佢有少少唔開心。 係。 佢唔開心嘅原因就係咩啊？我上網睇相冇人噶，我而家呢度咁多人，有咁多遊客，我點樣感受到竹林嘅寧靜啊？咁樣，佢就講咗呢一句出嚟，大家就呆咗咁樣啦。呢個另外一個例子嚟嘅，咁我想問下兩位啦，你覺得呢一個造假嘅成分多唔多？抑或係？其实而家有阵时有啲30歲嘅男仔真系会咁样谂嘢嘅咧。 我觉得第二个竹林嗰个咧，因为佢第一次去旅行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佢真系真心发自出嚟嘅呢件事。咁第一个嗰个咧，就觉得佢自己好凄凉嗰个咧，我觉得有啲假嘅。 啊 ，OK， 我就唔好信啦。 我就觉得其实睇真人 show 咧就唔好咁样考究，因为咁样考究咧系唔好玩嘅。你应该考究嘅就 系 好唔好睇啫。 啊。 你如果 娛樂性夠唔夠高？ 因為咧，如果你用真唔真實去追求落去嘅話咧，你最多問嘅就係佢扮得真唔真？ 嗯， 如果佢扮得令你覺得真咧，其實就夠噶啦。係啦，即係譬如話嗰個位啊，即係影得啱啱好啊，或者佢個反應咧，譬如你係演技老師嚟噶嘛？ 如果 你 係 啦，如果你覺得佢喊得真摯嘅，其實就夠噶啦。因為點解咧？我都係嗰句。如果你追求真實嘅話咧，其實你日常生活過咪真實咯。 啊， 但唔好睇噶嘛。你 唔係因為現實生活係真實，都可以好睇嘅。 唔 係啊，睇你邊個人嘅生活。 如果你現實生活咧，你就咁行條街啊，冇嘢發生咧，你唔好睇噶嘛。佢好真實啊，但冇嘢發生噶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個佢去到咧，佢有咁嘅反應咧，其實夠噶啦。同埋你嗱，如果你調翻轉諗咧，我真係唔知佢係咪作嚇，但係你調翻轉諗。 符唔符合佢劇本呢？好符合，因為點解呢？一個第一次去旅行嘅30歲男人，你直情你預計就係，如果佢反應就話哇好靚啊，你會覺得 都唔使拍佢啦，係咪？ 係啦，唔係，如果佢乜嘢反應都冇，你就會覺得唔好玩啦，唔好拍啦。如果佢反應係雖然誇張，但係正面嘅，譬如話好靚啊，好大，我好中意啊，你會覺得有趣嘅，但係爆就唔爆標。 係， 而家呢個係最符合我哋所有劇本嘅預計嘅。佢又大反應，佢個反應又會令你覺得，哇！你係咪黐線㗎？你咁嘅反應都有 嘅，你係 啦，齊曬，係完全符合曬我哋所有想要嘅要求咯。其實我只能夠話 perfect 劇本一流。 嗱， 我唔理佢真定假，一流咯。 我有睇到一集嘅，我即刻睇翻嘅。我自己覺得咧。呢位男子咧唔係演技派嚟嘅，即係佢做嘅嘢係真反應嚟嘅。 佢真係素人嚟嘅， 但係佢真係素人，同埋佢個反應係真嘅咯。但係可能你會話：哇！但係真人 show 咁，你個劇本點寫？其實因為佢真係要同嗰隊嘅創作嘅團隊， 你又要相處 一齊相處。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創作人嚟噶嘛，佢哋都會睇到哦，這個男仔可能係咁樣諗嘢嘅。佢特別嘅地方喺呢一度，咁不如我哋條橋就咁樣拍咯，咪可能會容易啲。佢都係真係做翻自己真實嘅反應嚟㗎咁樣。 我想问咧，因为我冇睇啦，咁系咪咧？即系话，当佢问到去到嗰个竹林嗰度咧，佢系有人即系有个 clue 可能会问佢，你觉得要点啊？咁即系佢就讲翻佢嘅感觉， 类似 嘅， 或者佢见到已经自己即系自己冲口而出，就咁样讲咗出嚟咁样。 系啊，但系我谂翻你话呢个真唔真实咧？平时我哋睇网上嗰啲趣闻咧，你都发觉有类似噶。即係有一啲人咧，譬如可能佢會去到咧，即係嫌呢樣啊嗱，譬如你話有啲公主病嘅出隊旅行，佢會嫌床鋪被單嗰啲唔靚啊，或者可能嫌個景唔知點樣，甚至乎嗰陣時咪試過人誇張到佢影完張風景相咧，佢執走曬啲人啊嘛， 其他人 啊 嘛，咁你可以話 盡善盡美 咯，係啦，你都可以咁理解嘅，佢執走其他人背後個諗法，咪同頭先呢個所謂宅男一樣咯，點解會有人㗎？我睇相冇人㗎喎，點解呢度會有人㗎？即係所以你話佢係咪真得假得晒呢？我又覺得唔係嘅， 其實都係嘅。我都明嘅，譬如你拍我咁計一下，我去啲酒店，哇！你嚟呢度做咩啊？原來有得咁樣咩開床㗎，我都覺得好驚嚇。 係㗎，所以 我都明嘅，係會有呢啲大鄉里嘅感覺嘅。 同埋我再加一句咯，我話你好難去考究咧，佢係所謂百分百真啦，定係百分百假？因為點解呢？當你有部機望住你，你話佢係素人都好咧，其實你有個預計係唔同曬噶，成件事唔同曬嘅，即係 修飾咗。 你無論係講得少咗定講得大咗，一定係唔同咗。所以其實你冇得話咧，呢個係百分百真，呢個係百分百假，唔會咁樣噶。 哦， 係啊， 最緊要我覺得好似豪仔咁樣 講，你睇得開心就 OK 噶。 我哋當一個娛樂節目。系啦，唔好点样寻真相定系乜嘢啦？大家睇完开开心心笑，拍佢开心，睇嘅快乐咁就得啦。 譬如我睇嗰、那个欲罢不能咧，我就中间我有不停喺度谂过呢个问题，因为点解咧？哇，系咪真系咧咁开放喺度周围撩人噶？即系撩到系真系好似话随时就唔系啊！即系个问题系 唔系点叫欲罢不能啊？佢系设计到啲场面长期欲罢不能先至可以达标。貼題噶嘛？ 唔係個問題，譬如我睇《欲罷不能》嘅時候，因為佢個設計就係話，你忍得住唔搞嘢咧，你就可以賺到嗰嚿錢啊嘛。咁如果我係個參賽者，你真係有心，淨係想嚟攞錢走嘅話咧，好快啫嘛，個廿日。 係，但係個忍有前面好大喎。 係啦，但係你諗下，每一日都有人偷雞，每日都有人犯規，仲要每日都有人咧特登係故意去撩佢啊，諸如此類咧。我有陣時一路睇我都放棄咗，我話真定假嘅咧咁樣喎、啊，哇兩個攬一嚿喎、 啊。如果係譬如外國嗱，你係外國嘅素人啦，係咪先？你喺香港好多人識啊，咁可能你喺外國個世界係你係素人嘅時候，如果叫你參加嘅時候，可能你都會有呢啲反應 嘅 喎、 啊。唔係㗎，如果俾你去參加咧，你都係嗰句，你知道咗你成為咗一個 show 嘅一份子咧，你就唔係一個普通人嚟㗎啦。係 有鏡頭嘅，係有拍攝喺入邊嘅。 鏡頭真係唔同嘅，你搭 lift 啊，知道有閉路電視望住你，你都整齊好。好多啦，唔系，但我觉得几好。如果你真系三十岁第一次去旅行，有咁嘅反应，咁咪好咯，不枉此生啊！真系。 所以你话咧真人 show 咧最考功夫咧就系喺嗰个即系真同假之间咧，即系好似喺如果打个比喻。在素顏同埋濃妝之間，你點樣攞個平衡？ 係 啦，譬如咧，我頭先我早都講咧，我話周杰倫啊，佢呢一季都有一個真人 show 啦，就講佢同佢啲即係明星好朋友周圍玩啦。咁但係佢個賣點係咩呢？周董就強調咧，佢話我唔要劇本，我唔要做作，我唔要計算。 真嘅所有嘢，我哋 係。佢話咧，佢係要去到隨心所欲咧。佢話連個嘉賓，譬如佢第一集蕭敬騰嘅時候咧，佢話今日我哋去邊個？佢話唔知啊，帶你去咪去咯。佢話要強調真實啦嘛，結果咧又帶佢無端佢去巴黎嘅，中間去個籃球場見到就話不如去打波啦，跟住蕭敬騰都話咁遠嚟到巴黎打籃球，咁然後就嗰度打足十分鐘喎，冇嘢發生嘅，係佢哋兩個自己鬥得好開心，跟住啲觀眾嘅留言就話。如果你係周董嘅死忠咧，就係、是、睇到好開心嘅。 O、okay, K， 因為佢打咩都開心啦，籃球又好， 係啊， 打 針 都 開心啊。但係佢話，如果你係普通想睇娛樂咧，你可能就會覺得真係冇劇本嘅穿插咧，又真係隨心所欲咗少少喎。嗱、哦，所以呢個就係濃妝同素顏，你自己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六名湖北专家组成的方舱医院支援队会来港提供技术支援。据了解，支援队会协助本港兴建多最少一间临时医院，选址很大可能是亚博馆附近空地。預計臨時醫院會有幾百間負壓病房，以便照顧新型肺炎確診病人，但是預料不會是重症患者。消息指出，啟德兒童醫院附近一幅用地亦都曾經是考慮選址之一，但是暫時預計用作興建臨時實驗室或者其他檢測設施亦都有可能，仍然在探討階段。消息又透露，現時亞博館1-2號場館主要給予醫管局作社區治療設施，另外亦都有場館已經用作接收要隔離檢疫的長者。至於這些設施會不會用作擴展用途，暫時亦都未有決定。七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先遣隊成員早上離開入住的九龍維景酒店，抵达位于大埔工业村的华大基因香港研发中心。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之后亦都抵达现场。据了解，他们到华大主要是了解病毒检测的运作和流程，以便日后制定加大检测量和检测范围的方案。消息話，先遣隊成員亦都可能會向政府了解有關本港的病毒檢測工作。消息又話，內地和香港相關部門早前亦都曾經探討在本港作大規模檢測所需要做的工作，包括能不能夠擴大或者增加檢測實驗室，針對高危群組擴大檢測範圍等。據了解，政府亦都曾經向抗疫專家顧問了解在本港進行大規模檢測的意見。醫管局表示，人力資源主管彭飛洲因為個人理由辭職，醫院管理局會按機制招聘，填補有關空缺。彭飞洲是内科医生，前年10月出任医管局人力资源主管，处理过今年2月医护罢工等的事件。全国人大代表、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处理未来一年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时，需要平衡社会观感，最好是让现任议员原班人马过渡一年，除非是处理紧急事务，例如是审议财政预算案。他说，如果四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现任议员不能够在真空期出席会议，日后通过任何法案和拨款都会留下一条尾巴，被人质疑欠缺应受性。 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相信要令到这四名现任议员不能够在真空期延任，可以有很多方法和理据，但是需要考虑社会观感，现时不知道人大常委会最终会怎样处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上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3点，系升167点，总成交金额64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2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5蚊；美团点评212蚊，升11.4。阿里巴巴253.4升7.8，中芯国际30.65跌6.5，汇丰控股32.5跌9毫，中国平安82.9升1.6，小米集团15.28升2.6，友邦保险70.8升1.45，港交所372.8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9，人民幣6.982，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7点，升301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34美元，卖出1,97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就是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新版道路使用者守则已经在2020年6月19号生效，可以在道路安全议会运输处网页或者运输处的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免费浏览和下载，印刷本都已经出版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 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莲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着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咧丰收生活小确幸啊！我哋而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喺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个专业里边咧同步直播。 喺度咧要同步我啲。 你啲沙煲冷餐， 系我啲沙煲冷餐嚟咗。 系啊，嗱，我哋特登咧揾埋桂花田就出翻嚟咧。其实我哋有个要求噶，阿田啊，你屋企咧，你都可以自己咧用我哋嗰啲道具咧， 冇错， 你都不妨拍一两张相。你可以豉油摆翻上网咧，等大家睇下你用啲三毛撑撑啊、烧机呢啊嗰啲咧，影出嚟咧会变咗咩样啊嘛？ 因为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咧，同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啦，或者系我哋二台面书嘅听众们啊，打个招呼，我哋会做乜嘢咧？就是、教大家自拍。但我记得系好耐之前咧，我哋喺阿学儿咧帮我哋做嘉宾主持嗰阵时咧，佢要教过我哋自拍点样去高啲啊， 即系点样影 又高炒， 系啦。但系今次你都听到我哋有咩啊？ 系啊， 我呢度有一个， 你好似有个钵咁样。 系啦，我有个烧机喺度，我有个薯片袋喺度，我有保鲜纸喺度，仲有唔同嘅产品喺度嘅。 系啦， 但我哋咧就系咧，因为睇到网上面一条片啊， 系啊， 佢哋咧就解说咧就系话，点样可以用一啲你哋屋企都揾到嘅家庭工具，甚至薯片袋废物嚟嘅啫，系咪？但 系 可以帮到手，影到靓嘅自拍相，我想咗学先。 嗱，咁啊，各位听众，你留意啦，嗰个靓嘅自拍相咧，其实咧再具体啲咧。就係話你平時咧，可能你要透過手機裏邊啲應用程式啊，就話整啲好靚嘅鏡頭啊，咩淚光啊，又藍啊，又紅啊，又閃靈啊咁樣咧。但係而家咧，我哋反璞歸真，我哋咧就算只一部普通嘅手機，你乜嘢 app 都冇裝，冇美顏，冇美機，咩都好咧，點樣可以將阿田、將阿祖、將豪仔都拍到好似？正常人咁样， 简单 正常人， 正常人， 正常边 有特效啊？ 好难噶啦， okay, 已经咁样。我见到榴莲睇紧啦，榴莲你好啊， 系啊，榴莲要唔要入嚟影两张相啊？ 唔得唔得，两个人咋？ 唔系叫影张相入嚟啊？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系啦。 不如我哋首先嚟第一个，可以就系介绍嗱，因为呢个咧我屋企自己有试过啊，大家都见到啦，喺个电镜头里面咧，我有一个咧就系穿窿嘅烧机， 系 烧机就系穿窿嘅咯，我自己讲完都觉得自己有冇搞错， 但系我又应你， 系、 哦、我又应你， 系啦嗱，佢要嘅咧就系铁嘅质地嘅嗱呢一个嗱，或者我用个简单啲嘅，我带咗几个嚟嘅， 呢、這个系嗰啲打边炉嗰啲十下十下呢， 系啦十下十下呢。另外仲有一个咧，呢、這个系咩啊，豪仔？ 呢、這个系蒸笼啊， 阿爸蒸鱼隔水蒸喺个镬度蒸嗰啲咧 ，OK。嗱，要嘅系乜嘢咧？呢类型咧就要穿窿嘅厨具， 是 即系中间要穿窿透到光嘅，而同时间要做嘅咧就系将你嗰个电话嘅镜头。系啦，电话嘅镜头咧就通过呢啲窿窿咧，喺睇下呢个窿窿底下。 嗱，我帮你影，我帮你影。 仔会唔会靓咗？嗱，我有试过， 我 试咗呢个先。 好啦，好啦，好啦， 好。 而家咧，好紧张啊！收音机嘅听众啊，天啊，你又望下睇我哋而家效果好唔好咯？ 电脑啦，系啊。 系啦，我要摆咩表情嚟配合你啊？因为而家王要做咧。 你自然啲就得噶啦，唔好咁作状，唔该。 唔得个唔作状，点错啊？ 我影咗， 影咗啦。 好。嗱呢一张咧，嗱俾豪仔影咗。嗱，其实咧同平时咧唔争好远嘅啫。 你似系手震啫， 梗唔系啦。你见唔见都多咗啲嗰啲咩 有啲折射啊，嗰啲光线咁 样。我俾我哋嘅Facebook Live 嘅听众睇下先。 好啊，而家阿祖咧就攞一部手机，你俾大家望下，唔知清唔清楚咧？睇到噶。 我见阿祖你咧揽住嗰个嘢去影，好搞笑。 效果如何咧？咪到我试下 用 个 手 机。 你想用咩？你想用咩？ 用头先个手机，用头先个手机。 用手机，好用手机，用手机。 你拎住先。 做咩？ 我影你啊嘛。 哦好。 系啊，我影你。 冷静冷静冷静，大家都有一张嘅。 系啦系啦， 有一张嘅。 我要睇下究竟如果用呢个手机嚟影啊，黄耀祖系会。 喺筲箕个罅嗰度见到同阿筲箕湾有冇 friend 佢有冇关系咁样咧？究竟用住呢个筲箕，你见唔见到啲咩唔同啊？嗱，你要学嗰阵时咧，即系攞住个筲箕就摆喺个镜头前面啦。但你谂下， 黄家卫啊， 摆喺镜头嘅远啦、近啦，又或者你攞筲箕嘅边一个窿啊？ 好爆炸啊！呢个镜头出嚟 点啊？ 劲唔劲啊？ 因为觉得爆炸咧， 好啊！点刺激死人啊！你揾阿茂同阿寿企喺度都得啦。我根本好似狮子王咁，我俾听众睇下先啦。 我觉得效果好好啊！我 你唔好净系斋笑先啊！你喺镜头望到嗰啲窿窿嘅位咧，望到啲咩？见 唔见到啊？见唔见到啊？我咪就系将咧诶黄耀祖个头咧摆咗喺咧嗰个筲箕个圆心核心嘅位置度，然后咧嗰个筲箕网咧就爆炸，好似辐射咁样咧个头我喺度炸出嚟咁样 咯。我想讲嗱，如果大家 好靓啊，我觉得呢张相， 你觉得 我有两张嘅影咗，你知唔知啊？ 嗱，哇！我真系唔知讲咩好啊！我喺度嗱，我即刻俾我哋咧二台面书嘅朋友嗱，我都睇到一啲嘅 message。就是、有些听众说喂我见不到你们的直播在哪里直播啊樣、 我们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 的 Radio Tour 我真的觉得生气刚才还这么努力去摆 pose 但我要赞豪仔一件事其中一张照 片 其实我拍得挺好的 他在照片的窿里 他在 照片的窿里他捕捉到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容易找大佬 我就 是 对着你的眼睛真的不容易找真的 好 你们两个拍出来效果是不同的所以真的 我决定挑战一个更加高的难度 他好像那些 攞 筲箕里面嘅新角色咁 啊！系啊系啊 爆炸人！ 系啊，咦？我哋嗰部机好似系有啲事喎， 系咪啊？ 系啦系啦，等我用遥控嘅方法咧，等我遥控佢先。嗱，你睇住我遥控佢啊吓。 好，嗱，我而家即刻， 我亦 都准备紧要系啲乜嘢咧 ？remote 啫，诶，搞掂。 系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而家咧就系手持一个筲箕。大家知道筲箕咧就系 其实呢 个 唔似普通筲箕添。阿天，你可唔可以形容佢嗰嚿咩嚟噶？ 佢呢個筲箕咧就係 做咩噶？西面粉嘅， 唔係啊，佢呢個咧係用一個不鏽鋼嘅筲箕，我都唔明白人都係用膠，佢係用不鏽鋼， 係啊。 咁跟住咧， 西面粉嘅係， 唔 係 啊，唔係西面粉，西面粉太大個窿啊，佢即係愛嚟咧隔水 嘅 咋。 你影住我邊個位啊？而家我想焗一焗喎， 我未調校， 你仲未調校，因為如果黃耀祖咧就將佢個手機咧塞咗落嗰個好大嘅筲箕筒、不鏽鋼筲箕筒裏邊咧，佢就希望喺個窿裏邊咧就偷窺。睇下可唔可以呢句叫咩？管中窺豹啊！睇下點樣影到我出嚟。 咁呢個效果可能咧會有啲銀色嘅嘢，即係有個洞嗰啲咁樣咧。 我覺得我成功啊！ 點啊點啊點啊點啊！ 嗱， 好緊張啊！ 俾聽眾睇先， 睇先啊！ 其實我覺得有呢個豪仔幫我影相，我咁嘅啲相都唔會靚嘅。但我影到佢呢一張幾靚 嘅。豪仔，你應該拎開個麥，你個人唔好對住個麥先得噶嘛。 成張相咧，我就好似咧有個焦點咁樣，我只係得到一個圓圈裡面見到咧豪仔發咗光咁樣嘅。 咁你其實 都 OK 嘅， 你自己個好過你頭先嗰張，我又冇眼又冇耳又冇鼻，好誇啊，大佬！ 你再攞過嚟，攞嚟影， 你諗咩？攞個手機嚟，係啦， 你睇效果先，睇下效果先。 嗱，睇下效果係咩？哦，頭先大家睇唔睇到啊？ 頭先睇， 我要遞到去俾我哋嘅二台嘅聽眾睇。嗱，呢啲相一陣間咧，我哋全部咧都會 窺探嘅張志豪咁。 咩啊？係咪有啲難啊？呢一個？ 系咪好似窥探紧曾导？究竟喺个喺个防疫之中做紧啲咩咁？ 系啊，我第一少少系窥探嘅感觉，但系而家我个心，我话俾你知，好慌乱啊！ 点解？ 因为咧，而家豪仔一只手揸住就是、个电话咧，一只手就攞住个筲箕啦，喺我面前度影相，我都唔知摆咩，佢跟住就得出一个大笑。 系啊系。唉，你真系搞笑！ 我系影自己啊！ 由于咧，佢唔系啊，因为嗰、那个 我用个筲箕不锈钢嘅倒影嚟影咗自己啊！好有型啊！ 因为喂，但我想讲咧，嗱，虽然咧、okay 啊，我唔知点解头先我要摆 pose 啦。如果你而家净系攞去嗰个反光面嗰度嚟影你自己嘅话，但系如果以影自己嚟讲咧。你影得好似几有角度，同埋好似懒去好有。 其实你知唔知我本来点解对住咗咁耐咧？因为我尝试咧 將我哋變成合照啊！ 哦、 我想咧中間個窿咧，睇可唔可以望到你， 哦、 但係你隻眼太細啦。誒、 哦，嗰、那個不鏽鋼嘅反射。係 啦，我睇可唔可以做到呢個效果，但係我發覺唔得㗎咁樣。 喂，我覺得我哋要 move on 啦。我哋而家咧除咗教大家咧用呢個穿窿嘅廚具之外咧，因為帶咗好多道具啊嘛，唔用唔抵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 用個薯片袋啊，喂。 薯片袋好啦，食乾淨咗嘅薯片袋之後咧。你就要洗咗佢啦，洗完佢之後 咧，係啊係啊，多謝阿 Benson， 我哋樓上嘅同事咧，好努力咁樣即刻拆翻薯片，跟住即刻貢獻個袋俾我哋啊。 跟住我哋咧喺薯片嘅袋個底部嗰度咧， 我認到你 嘅 張， 剪一個半圓形，你自己覺得好好玩 啊？你自己行埋邊玩啊？你會破壞曬。 大家見到我就影住呢個半圓形啊，而曾志豪咧就將頭先咧佢偷影咗我嗰張相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OK， 金钟罩咁样， 嗰啲我嚟打波好啦，你真系嗰、那个 夏衣啊，可唔可以踢走嗰个人啊？咁样， 咁啊个薯片袋要点样啊？阿 薯片袋咧，嗱，普通一个薯片袋啦，你上面咧就打开咗，食完晒啲薯片咧，洗干净咗个袋之后咧，喺个薯片袋嘅底部嗰度咧，剪一个半圆形，大家喺镜头面前就会见到噶啦。 OK， 系啦，一阵半圆形点做嘅咧就系、是、嗱，我又系影阿曾志豪嗰个样啦，攞个电话嚟啊， 好无聊啊， 好嬲啊，我话俾你知，嗱，我哋而家咧就系通过嗰个薯片 系咪好靓啊？影 袋去相遇 ，OK。 好 但系薯片袋入边咧特色嘅地方就系佢入边系银色嚟噶嘛？呢个系咩质地啊？ 呢个铝啊， 铝 啊嘛， 铝嘅质地，好似石子咁样嘅质地嘅时候咧，所以咧就会有好多重唔同反光嘅效果。 OK， 咁我要点啊？我要点啊？ 所以你笠你嘅投影啊，不如 唔系嗱，我就要将个镜头通过呢、這、一个 窿仔， 系啦， 即系用个窿仔咧摆个镜， 我影咗。佢唔係好滿意啊！我想講嗱，但呢個咧就係有銀色嘅石子，好似你靚咗啦， 都得。 你自己揣摩下嚇， 好 你要攞埋呢一邊嘅嚇。 咁跟住將手機咧擺喺係嗰個窿窿位嗰度，係咪？ 係啦。但你可唔可以影一張真係見到我個樣嘅曾志豪？我話俾你知。 唉， 可唔可以唔好我鬧緊你嗰陣時咁樣咧？嗱，起碼有眼耳口鼻啊！雖然而家戴住咗口罩啫，我嘅要求都冇過分啫，係咪先？ 有啲過分嘅其實阿祖，你咁細隻眼點樣揾到你啊？ 但我想講咧，其實曾志豪而家呢個樣係好睇嘅，我從來都未見過佢咧咁全身投入啊！佢成個咧趴咗上去， okay, okay. 好俾聽眾睇下先。 咁你快啲啦！ 都 OK 都 OK。嗱，呢一個咧就係攞一個薯片袋啊，眼中嘅黃耀祖同埋曾志豪啦嚇。 嗱，個阿曾就而家影緊你啦，咁你擺定一個 pose 先得㗎。 喂，但我覺得 OK 喎，其實呢一個 薯片袋貼出嚟效果好啲啊， 係 啊，特別啊，嚇係咪？ 因為薯片袋咧，各位聽眾咧，佢容易啲啊。佢本身咧就已經係有嗰啲銀紙咧，作為好似個 銀紙係、啊、你攞好多$500定$1000。 係啊，佢就成個通道咁樣咧，即係影出嚟咧，已經本身有好多效果咧，就周圍出咗嚟 嘅。 係、 哎、啊，效果真係啊，好靚！呢張讚 係嘛？呢張 係啊！ 哇！你攞個酒杯嚟喎， 我哋試多次啦。另外一個咧，佢就係話咧，你要用乜嘢咧？就係、是。花紋玻璃杯，大家跟我讀一次。 嗯、 花紋玻璃杯，所以屋企咧就帶咗一個香檳杯啊。咁你知道香檳杯都有好多種嘅，呢、這個係有啲花紋嘅。但我哋下一步要熄燈喎，你知唔知啊？係、 okay, okay, 要熄燈 嘅，好勁嘅，因為我哋齊。係啊，你哋講下聽眾 講嘢。你關燈啦，你關燈啦。 阿祖啊，山長水遠啊，喺香港帶曬啲工具翻嚟啊，唔該曾志豪，你認真影。 我好 認 真啊，我 影 得幾靚啊！頭先其實嗰張咧，佢攞個筲箕蓋吸住佢嗰張，我覺得影得好。好有气氛 的，你自己玩嘛？ 系啊，哇，好惊啊！做咩啊？鬼知道喂！ 嗱，而家我要做嘅系乜嘢？ 佢攞埋屋企盏灯管啊，光管啊， 呢个喺电台度攞嘅啫。 哦，系啊， 我要做嘅，大家要准备咧。 熄灯嘅， 系啦，而家熄咗灯嘅啦，我哋吓。 系啊，我哋而家唔同步咁解啫，有 系啦。 我哋要花纹玻璃杯，咁咧即系花纹玻璃杯之后咧，咁跟住咧就有个 好有 情调出嚟啦， 系啦，一支电筒，系啦， 一声你愿意， 咁跟住我要 一声我愿意，点做啊？跟住我哋。 你咧就係要，因為你有咗打燈啦嘛， 幾個月啦， 係啦，打咗燈之後咧，你個鏡頭咧就要通過呢個玻璃杯， 係 嗱，你想 唔想我自己托起啊？ 光我 想唔想我自己托起咁樣 㗎？你而家托起嗱，喺鏡頭嘅聽眾們，你就會見到唔係李曾志豪個樣，係李曾志豪。 后面嗰埲墙啊， 咩事啊？ 哦、要打个影啊？你要 打咗个影之余咧，因为咧如果你打近嗰只玻璃杯，佢有花纹啊嘛，佢就有唔同嘅阴影咧，就会喺咗埲墙度呈现咗出嚟。 但你嗰个会光得滞啊？你个光管 系啊？ 系咪我嘅光芒啊？我尽量收敛啲啊！ 各位朋友啊， 我一个巨星嘅光芒，我收敛少少啊！ 我哋而家 好厉害 啊！ 系 啦， 其实咧细细声咁讲啊，咁样先似讲鬼故噶嘛，系咪？你应就攞电筒嘅，不过我屋企就冇电筒，今朝翻到嚟二台嗰阵时又搵唔到电筒喎，咁样 电话嗰个电筒得唔得啊？你个太光喎， 用电话嗰个电筒 有啊，我要啊， 好，我哋有遥控试下， 好啦，好有个电筒拎紧过嚟啦， 好，我哋试下用个电筒啦，好 你喺门口交收啊， 你而家可以玩 butterfly， 可以飞啊飞啊嗰啲， 嗱，你而家见到啦，嗱，后面就有个影嘅，嗱，但系理应咧。应该是要个杯咧就近阿祖嗰边多啲， 哦、 大家而家 即系我就可望不可及咁样， 系啦。 阿祖啊，你咁样咧，将个电筒即系你下巴底咧，好似鬼咁 啦。唔系，我见到啲网友咧，佢话黄耀祖好忙碌，另一位就好自嗨咧，冇嘢做咁样。是不是讲你阿天？ 梗不是啦， 讲我，我好认真。 其实你可以自然啲，唔好咁鬼节啦，好唔好 啊？我最自然系咁噶咯，我本身有啲鬼鬼地嘅，因为 喂，但我睇你画面好似仲未见到啊！嗱，而家有少少啦，我见到啲光芒啦， 系咪我自己散发出嚟噶？ 唔系你啊， 唔系我咩？ 你系有一红灯喺度照住你噶，真系 神海灯嚟个红灯，真系似。 可能始终呢个效果咧，我哋嗰个技术唔够 啊。似啲咩啊？睇出嚟。 嗱，你我而家俾呢一张相，我哋嘅听众。睇下先，其实咧就会见到咧喺嗰个玻璃杯咧有一啲嘅折射咧，因为佢有花纹啊嘛，就会上咗埲墙。我都系俾翻我嗰个鬼样，我哋嘅听众睇先。 哦， 咁样咧就有呢、這个 黑得滞啊， 就有玻璃杯啦，玻璃杯咧嗰啲花纹咧，跟住就会打咗落去嗰埲墙或者豪姐块面度咧。 系， 咁有阵时咧你就会有啲咧光影嘅转变啊，嗰类嗰啲咧，咁大家就会见到嘅咁。 我喺个 mon 度咧见到咧，你哋咁样照住个玻璃杯咧，个玻璃杯真系好似嗰啲水晶灯咁样， 到我影一张，到我影， 嗱，到豪仔试下帮阿祖影一张， 系啦， 嗱，其实我就已经死心噶啦， 死心塌地， 坚死心啊！喂，唔难，难道仲觉得曾志豪会影到一张相系我可以见得到人嘅咩？系咪先？ 阿祖祖，你唔好咁啦， 系啦， 我都觉得你好， 我怀疑你系要嗰、那个灯系喺个镜头后面 的。你而家咧，阿祖祖话，头先你嗰个效果咧喺个镜头面前咧好靓仔。蒙晒 你应该讲我系咩效果底下喺镜头面前都好靓仔，系啦。但我见到咧，而家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觉得咧，我哋系见鬼十二嘅下集嚟嘅。 唔系喎，啲听众话好玩啊，好有型啊，好有创意啊，好开心啊。 其实呢个咧， 只杯有咩用噶？仲系我仲系 唔系啊？你要影到你，其实你见唔见到我个背脊啊？我背脊嗰个效果啊，唔系净系讲紧我个样啊，仲要讲紧咧，你睇嗱，佢而家好似好有心咁样，曾志豪帮我影啦。 系， 但你见到佢咧，不论系左手嘅揸住嘅电话，或者右手揸住嘅电筒咧，所有嘅嘢都唔同噶。你有冇见到我后面嗰啲影像啊？有冇玻璃纹啊之类嗰啲咁样啊？ 我觉得个光管可能实在太光啊。 可能系啊，用电话会好啲，因为或者大家嘅电筒会好啲咁样 咯。我谂系话试下用电话里面嘅电筒，睇下系咪效果会好啲咧咁。 搵唔搵到你啊？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咁我用唔用得啊？而家你话你有啊嘛？系咪先？好惊我即刻。好。 有啲昏暗嘅效果咯， 系啊，而佢系拣咗我咧，眯埋眼嗰一刻噶，唔该晒曾志豪，好靓啊！ 你哋而家咪真人 show 紧咯， 系啊，我哋真人 show 紧啊，真系。总之咧，我哋今日咧就希望咧，带大家咧点样用一啲家庭嘅用品啦，一啲你以为废物咧。都可以为你嘅自拍照咧带嚟一点嘅美感噶 吓，我哋话咧好似外星人捕捉紧阿祖咁， 系咪嗱？我哋咧会咧即系将 所有相摆上去， 摆上网我哋风骚嘅网页上面度，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覺得可以有下集大結局啊，因為其實有準備咗其他嘢咧，未做。哇，做乜嘢？有人話我哋好似拍緊三級片咁樣。 我都覺得似啊，閂曬燈， 好驚啊！我收好貴噶，我唔明拍，我收得貴啫咁樣。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嚟個下集嘅大結局啊！ 你啊，你啊。 对焦他的爱，对慢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低这感慨，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格。 经典的偶遇已不再，尽量框住目前，大概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走。即有仇兴飞諗都已拆走，但是冲动用于又再有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 一般都會列明某些原則，這些原則需要清晰和能夠執行，不會令到特區政府執行人大的決定時無所適從或者出現混亂。他重申，如果四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在真空期延續任期，會出現矛盾。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現時科技發達，仍然要拿住身份證到實體票站用紙張投票是老土的做法，亦都有很多漏洞。他認為特區政府需要解決跨境投票、電子投票等的問題，現在有一年時間研究，政府沒有借口再退堂。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台风黑格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黑格比集结在杭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浙江至到江苏一带，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4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69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2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5蚊；美团点评213.4，升12.8；阿里巴巴253.6，升8蚊；中芯国际30.15，系跌1.15；汇丰控股32.55，跌8.5。中国平安82.8，升1.5；小米集团15.18，升1.6；友邦保险70.75，升1.4；恒大健康系报35.05，跌2蚊；港交所372.6，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3，瑞士法郎8.443，澳元5.522。加元5.787，新西兰元5.129，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3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7点，升312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5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3.14美元，賣出1974.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青泥苑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啊！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青泥苑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啲啦。咁较早前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嘅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一段挤塞，咁其中去黄石码头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大环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唔知道大家瞓觉嘅时候有冇试过只脚突然踢一踢，又或者喺高空跌落嚟嘅感觉呢？查实呢种情况嘅学名叫做入睡抽搐，成因都有好多噶。根据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分析，入睡抽搐产生嘅原因可以包括压力大、咖啡因过多、剧烈活动或者睡眠时间不规律，而小朋友亦都会较常出现呢种情况噶噃。另外，医学杂志 Sleep Medicine 就指出，不一定是身体出现毛病，很多健康的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这个情况。其中一种解释是，当我们由清醒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身体系统负责控制我们身体的转变，例如心跳减慢、呼吸变缓、肌肉放松这类型的反应。当系统出错的时候，就会曲解了这种放松的感觉，产生肌肉抽搐了。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人一句 sell 风 show， 看完傻眼了。黄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黄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了什么，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 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司机 大佬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幾好啊，幾好啊！我哋未講司機大佬之前咧，要先講攝影師大佬先。 真係啊，要讚一讚你哋。 我哋擺咗上網啦。 啱啱咧就擺咗上我哋風騷發會人嘅面書專業度啊，大家就會見到啦，即係兩個唔同嘅攝影師。咁當然啦，可能張相影得唔靚係 model 嘅問題啫。 梗係啦。 大家就可以諗下究竟係攝影師定係 model 嘅問題啦。我哋頭先包括咧有用到咧就係打邊爐嗰個隔離。其實我最想知嘅，我頭先唔知道個字點打，你叫嗰樣嘢係咩啊？隔離啊？ 隔離咩？我有咁講咩？ 嗰、 那个哦，嗰、那个呢咯，我哋都 系 系啦，嗰、那个呢啦， 好似傻傻地咁个呢咯， 系啦，跟住仲有呢个薯片袋啦，筲箕啦，同埋一只玻璃杯底下，豪仔点样影阿祖，同埋阿祖点样影豪仔咧？有八张相， 你漏咗一张，我而家自己摆咗一张上去 啦，系咪啊？ 系咯，就是、我自己嗰张自拍，但系加埋你拎住我自己嗰张自拍咯，好靓，我觉得我啱啱摆上去， 真系觉得靓， 靓啊！你望下，真系阿天，你有冇自己屋企影啊？ 我要找人帮手拍的嘛，边有人帮我啫？ 唔使啊，你自拍咪得咯。你自拍几靓啊？ 唉， 系啊， 恭喜、 啊、 你哋啦，两个摄影师加呢个 model 系咪？大家互拍，几好笑、 啊。不过我见到咧，好多朋友咧都不停喺度问咧，就话点样？点解之前睇唔到我哋个直播咧？咁可能我哋再提你一次啦。我哋咧而家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 Facebook 嘅专业嗰度有嘅。 系啊， 系啦、啊。不过我哋都有咧share 条 link 咧，咁你可以喺张风骚 page 度咧，你可以个照一齐分享。咁、但系咧，我哋就喺嗰度咧，就作为呢个首播嘅地方。咁样 系 啦，咁啊，总之大家随时欢迎。下个礼拜我哋再同你玩过啦。 好攰啊，呢一 part 好攰啊。啊，下个礼拜二你翻好唔 好？系啊，我都话啦，佢哋总结啦，佢话黄耀祖腾前腾合，腾出腾入，跟住咧，然后就好认真，跟住另一个玩得好开心。 系咯， 系啦，好好啊，我哋绝配啊！ 咩真人中咯，系咯，星期二真人。 因为如果我都好认真咁腾嚟腾去咧，咁就唔好噶啦嘛，系咪先？ 点解咧？不如下次调转啦，我做咩都唔准备咧咧啡啡嗰个。 唔得唔得， 点解又唔得咧？ 你自己唔开心啊嘛，你个人咁认真， 唔系 你对自己唔好啊？我冇所谓噶，我个人。 豪仔坚持都觉得阿祖个人好认真嘅，但我想讲咧。是因为我对住一个太唔认真嘅人， 系咯系咯， 迫于无奈地认真咧，你都话系啦， 其实阿祖其实只系少少出咗少少认真啫，就变咗对于你嚟讲变咗好认真。 系啊，当初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系啊， 好啦，嗱咁啊，大家上网可以睇下我哋啲靓相啦。咁而家我哋又嚟司机大佬咯，顿顿顿。 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啊？田 司机大佬咧就系讲紧啦，哎呀，近日要讲紧啦，政府新规例啦，因为防疫啦嘛，系咪？所以咧就政府收紧嗰啲防疫措施咧，就希望咧市民喺室内。室外咧个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咁咧跟住咧就继而啦，就去到呢个司机大佬啦嘛，系咪？咁啊，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大佬都要戴口罩嘅，我哋都见到佢哋，就算唔叫佢哋都戴啦，好奉公守法同埋好好嘅。但系就嚟到呢个叫私家车同电单车啦，咁样。 哦 ，OK， 我见到咧电单车咧，佢哋就系话咧，就算你有戴呢个头盔都好啦。我走音啲嘛，头盔都好啦，都系要戴口罩喎，系唔系啊？ 嗱，咁咧跟住咧，即系有啲即系意见啊，有啲人就话喂，私家车咁样，我哋又唔系载呢啲公众，因为佢讲紧公共嘅交通服务啊嘛， 系 咁啊，私家车咁啊属于我自己个人噶喎，咁样咁点解又要戴咧？ 系 咁咧，跟住咧有律师有执业大律师咧就话啦。私家車裏面咧就係嗰啲人士咧係無需強制戴口罩嘅，但係因為私家車有窗嘅噃，係咪？咁理論上咧閂咗窗咧就係屬於車內係屬於你嘅空間嚟嘅，但係如果你打開窗嘅話。咦，你好似立咗啲空公共空間喎？ 嗰啲叫公共空氣啫， 我都啱啱就係想咁講啊，係嘛？ 係咯，公共空氣啫，係嘛？ 咁因為啲空氣要夾硬走入嚟我個車度啫，我都唔想夾 佢啊嘛。真係啊，所以咧，咪就係話早陣早排咧一立例之後咧，咪就係話有啲人咧，有啲司機大佬咧喺個車度自己私家車冇戴口罩，但係打開窗都俾告票嘛，即係有咁樣。 好似有傳過，所以先至有律師出嚟要澄清咁解咯， 係。拗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啊，咁譬如電單車又點啊？佢成個人都喺公共，即係喺底。 佢本身就皮包鐵嘅啦嘛。 係 啊。 咁佢其實都話咧，都建議咧，因為佢真係咧皮包鐵啦，我哋話齋。咁所以都係喺呢個公共空間咧，係需要戴口罩。不過 我有一次咧喺呢个乐府咧见到有一个骑警，即系 铁骑，交通警， 交通警系正住交通。 你头先都有一个讲咩话？ 骑警咯，骑咯，冇错嘅。我谂起跑马嗰啲咯， 骑住只马走出嚟， 英国啊嗰啲咯，系啊。 我见到个交通警咧，佢系冇戴口罩嘅，但系嗰时已经系立咗例嘅。咁究竟系点样咧？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啊，有冇啲司机大佬同埋电单车铁骑士咧，有冇俾人抄过牌咧？又咪抄过冇戴口罩牌？ 我有目测咧，譬如先讲电单车啦，我八卦啊嘛，因为毕竟我哋呢啲叫前行家咧，好中意望下啲电单车咧。我见到咧，大部分真系大部分咧，佢都系有头罩，再加埋个口罩嘅。 呢个好似系需要噶嘛，系嘛？ 嗱，而家就系真系唔知啦，因为你点界定你坐喺个电单车？如果你觉得嗰个系公共空间定私人空间咧？系啦，咁定系嗰个定义就纯粹话有密封就唔当系隔住咗，我真系唔知道。 哦 okay、 但我觉得点解啲铁骑士咧佢都会戴嗰个口罩咧？其实呢个咧就常见啲嘅。我以前咧我揸电单车嗰阵时咧。如果你唔係戴嗰啲所謂 full face 大頭髮嗰啲咧，咁你就係半面罩咧。有陣時你啲風啊、塵啊、沙咧，你都唔舒服噶。咁但係咧， 因為你嗰個鼻啊、嘴啊嗰個地方其實都外露嘅。 係啦，你可能淨係得前面嗰個護目鏡咧擋咗少少。咁所以 除咗係嗰啲咧，即係天若有情，你頭先叫咩大頭？ 大頭髮咯， 大頭髮淨係咧喺上面撥一個 個眼罩嗰個位， 眼罩嗰個位向下咁樣撥落嚟。 係啦，咁如果咧你係戴嗰啲半開面咧，其實都唔少師兄咧，我以前我都試過咧，都會戴個口罩嘅，即係你當擋一擋沙塵咁樣咯。咁我懷疑咧，可能啲電單車司機咧因利成變咯。嗱，你一除頭盔，因為其實而家你諗下，你一除頭盔。你已經喺條街度嘅咯，如果你嗰日冇戴口罩嘅話咧，阿 Sir 行過， 唔好理阿 Sir 啦，你自己都驚啦，係 啦係啦，你自己又驚啦，你就算當我唔怕咧，你咁你水洗都唔清啊，你呢頭啱啱除低個頭盔，可能擺喺個車度，阿 Sir 嗰邊就嚟，喂二千，咁你點當我啱啱落車啫喎？ 我諗住揈一揈個頭髮，揈翻順啲頭髮先啫。 所以我懷疑咧，佢哋係點都戴定嘅啦。 会唔会系戴咗头盔等于室内，除咗头盔系室外？ 系啦系啦，可能系 咁 样 咯。咁可唔可以我长期戴头盔唔戴口罩？ 即系戴住头盔嚟行路，我谂都得嘅。 行路咁样， 我谂都可能得嘅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咧，如果系电单车啲师兄咧，可能佢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通常都戴嘅。私家车咧，我自己为例咧，我喺车里边我就真系唔戴噶啦。呢个已经系我唯一咧，全日你有机会可以唔系透气嘅地方啊嘛。即系而家佢自从室外都唔俾即系室外一定要戴口罩咧。你以前喺条街度，如果视野无人咧，你会唔戴口罩仲可以舒一舒啊嘛。而家唔得咧，咁啊真系得翻车厢系唯一空间嚟噶咯，已经 自己嘅私人车厢 系啊系啊。 但系讲紧你唔好打开窗咯，佢都系讲紧打开窗。 唔系，我觉得呢个讲法都唔啱啊，冇理由我打开窗之后个车突然间变咗私人地方，即系我搞开车窗，出边嘅人就可以抌垃圾入嚟呢度啦。跟住我话做咩啊？公共地方嚟嘛， 或者走伸只手入嚟揿你个 系啦，即系冇理由系咁噶，系咪先？ 咁但系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咪就话出现咗就话。 但系而家呢个系律师嘅意见咧，其实咧老老实实，政府由头到尾好似都冇讲明噶。 系啊， 系咯。 我自己咁谂啦，即系其实点解要喺呢个室外嘅地方，或者喺呢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啊，都叫大家戴口罩？其实咧都系想提醒翻大家咧，就系喂，不如即系疫情。嚴峻啊嚇！大家都保障自己咁，如果 其實係啊，喂，講緊咧，譬如即係律師都話咧，建議咧電單車司機咧都真係自己都戴翻個口罩嘅，咁樣咯。同埋嗰個叫做私家車咧，咁佢話為咗保障自己咧，咁你自己戴都無妨嘅。咁即係都係強烈建議大家去戴口罩。但係至於邊條法例係觸唔觸犯都要罰2000嗰樣嘢緊要嘛？ 因為私家車司機咧，其實你會想象到咧就係。譬如佢停低咗，咁我哋假設佢合法嘅停車位啦，佢停低咗，咁無論佢等人咩都好咧，咁你又要停車熄匙噶嘛，咁於是乎佢就梗係要打開窗啦。咁如果你要佢嗰刻都戴住口罩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對佢有啲唔公平嘅。佢又冇落車，咁你仲要佢戴住口罩，咁佢真係全日唔使停嘅咯。咁特別係如果你話佢唔係停啲咧，即係鬧事啊，啲行人咧直情係擦肩而過嗰啲，可能係嗰條街真係冇乜人嘅，工廠大廈下面一條街，佢條罅又唔係好大，開個窗。咁如果你喺你車廂裏邊，你開條罅，人哋除口罩。 咁其实又冇乜嘢㗎。 因为我自己成日喺度諗呢，我从来都觉得呢车厢入面我讲緊係私家车啦。係属于一个私人嘅空间。 係 囉。我有呢个感觉啦，如果我真係讲远啲呀，而家未话唔俾大家喺街头度食烟嘅咁样。 係 囉。喺自己私家车入面度食烟得唔得㗎咁。 可以。 吓， 私家车里边唔得嘅咩？ 梗系唔得啦！ 点解啊？ 梗系唔得！ 我真系唔知，车内啫。 我都系纯粹一个问题嚟嘅啫。 点解唔可以食烟啊？ 喂，呢而家讲紧咧，诶喺条街度，咁你啲烟除非冇喷到出面街咯， 即系闩晒窗嘅。 系唔系用呢个做？个计法价， 因为咧，我见到嗰个报即系报章报道咧，就系讲紧咧，佢就话啦，咁啊，譬如佢话啦，如果嗰个司机咧，即系乘客咧，喺电单车讲紧电单车吓，喺上面除咗口罩，跟住吸烟，咁啲烟都会喺度产生啲烟雾啦，咁就有机会咧，就将啲你唔知你自己有冇病毒噶嘛，咁啊有机会将啲病毒就散咗出去咧，咁就可能咧会触犯。 唔系两样嘢嚟嘅，你讲紧嗰个系防疫期间啊嘛，头先阿祖系纯粹问咧，吸烟， 我都系讲紧喺呢个。防疫期间啊， 但系我话平时你话条街都唔食得烟，哦，你 系 防疫期间嗰、那个， 我系讲紧防疫期间呢段时间，如果平时系得嘅， 吓， 平时喺你唔系运作你自己嘅车嚟啫嘛，食烟都唔得。 所以我咪话，而家真系唔知噶，你咁样谂嘅话， 系咪 啊？即系乱。但我哋唔系法律专家啦，但我哋纯粹就谂下啊，咁究竟你喺车里边，你有啲咩可以做到嘅咧？譬如你话你食烟，咁究竟如果平时得嘅，而家系咪真系因为疫情关系，你连喺车里边食烟都唔得？ 咁都系要问一下，即系我哋嘅广大听众啦，有冇咁嘅经历咧？即系见过人抄牌，即系抄咗话，喂，你而家讲紧疫情系咪啊？讲紧 系 啦， 疫情 期间喺疫情底下，即系港仔室外室内都要强制戴口罩嘅时候，公共空间咁样，有冇试过真系俾阿 Sir 抄咗牌咧，罚咗2000蚊咧咁？ 系啊， 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去讲下。 系啊，同埋你都可以讲下咧， 电单车司机啊都可以讲下。 同埋而家，譬如话你哋揸紧车嘅，当私家车啦，或者电单车嗰啲咧，系咪你哋个口罩咧都唔会除噶啦？因为我亦都有八卦咧，非正式统计，私家车嘅司机咧，其实我见到好多都照戴住口罩噶，就算佢系 见到有， 系啊，佢就算系喺车厢里边，你话佢已经 闩 晒， 闩晒窗开冷气， 我见好多都有戴嘅。咁我怀疑有一个原因就系、 是。 啲人成日都話唔想除又除又戴啊嘛，即係你又驚隻手又整污糟啦，又驚污染咗個口罩咧，咁會唔會其實可能好多司機都非常自律地咧上咗去都唔除噶啦？即系车程长短，佢都会照戴住咁样咯。 系啊，嗱，私家车就你哋嘅做法又系点样咧？电单车嘅做法又点咧？我见到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嘅回应啊，就话电单车嘅使用者咧系同时处身于车内同埋车外，佢哋咁样形容嘅。 惨啊！真系。 因此咧，当佢行走喺公路或者系停放喺公众地方嘅时候咧，就会被视为啊需佩戴口罩嘅公众地方，所以揸电单车系一定需要戴口罩。 系啊。 但系呢一个疫情嘅时间底下， 咁就要啦，即系所以电单车司机就冇得走咯。私家车咁系咪真系用开窗、闩窗、公共同私家？莫非真系咁样？ 呢、這个咧就打1872388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但我要报告一个就系最新嘅天气状况先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而雷暴警告出现咗啊！有效时间啊，陪住你食 lunch 会去到今日晏昼嘅1:30啊。 佢呢架都系电单车嚟嘅，不过调翻转读俾你听啫。David Harrison 啊，咁我谂佢都有戴口罩嘅，应该佢系张继聪啊。 你可好鬼谷发紧毛？皮褛加角角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土。爆紧粗，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道，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壮？谷一谷平再对个天发射。 的太糟糕，古董车懒言其实深奥，我太过 engine 你话做，睇真啲但另有貌数，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 brick 再俾下油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奇，再对个天发射癫丧，癫鬼个火车老礼好耶，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富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过几个玩出出火。 你会唔会都想跟埋佢哋一齐上山咧？吓咁啊！佢哋揸住嗰架大马力电单车嚟噶，佢系张继聪啊 ，David Harrison 啊。咁啊，电话号码1873881873881。因为今日讲紧咧就系戴口罩嘅问题，特别系你揸紧车嘅朋友咧，你车厢里边而家你自己嗰、那个。保持戴口罩的状况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我就因为呢就算譬如我上私家车得两个人我隔离那个这样两个人上车戴戴我有戴、啊。 是 因为呢你由你出门口那刻你已经戴了。 没错。 你会搭 lift 啊大堂啊那些都是即是公众的地方来的嘛。反而你即可能就没有一个准备啊那我去到车我除了口罩摆在哪里、啊。 攞 但因為可能平時我又不是要去很多地方、都是去超級市場買餸、未必會有平時咁多嘅 加餐 準備好曬咁樣嘛，所以我就會選擇戴住咗佢咯。 係啊，不過真係如果連嗰個透氣位都冇咗，唔知你會點咧？但我見有啲咧，譬如我都係嘅，就算除咗口罩咧，去到入油嘅時候咧。即刻戴翻先，跟住先搞低车窗。 人嘅地方 系啦系啦，跟住过隧道，哇，要俾20蚊，戴咗口罩先，跟住先搞低车窗，就再交收咁样。 我估呢一个咧都一个提醒嚟嘅，即系就算系所有嘅朋友啦，喺乜嘢嘅交通工具，就算系你自己嘅私家车入边都好啦。 冇错， 嗰个防疫嘅意识咧，唔好太过松懈啊。 系啊，1872388啦，如果你都有相关经验咧，不妨打俾我哋啊。究竟而家你戴罩定系唔戴罩咧？个车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今日新增大约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0宗确诊病例，至今累计确诊个案3589宗。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日前到港，同不同建制派人士会面，听取处理立法会未来一年出现真空期的意见。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早上到过中联办见张晓明，他逗留大约一个钟之后离开。据了解，两人单独见面，双方主要谈及和延后立法会选举安排有关的事宜，亦都有提及其他事项。日前已经先后有建制派人士到中联办和张晓明会面，当中包括部分立法会议员。受到疫情影响，新学年学校可以按原定时间开学，但是面授课程要暂停。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学生几时可以回校上课，主要考虑学校，主要是考虑学习需要和自理能力。学界较关心中六、中一、小六和小一，因为中六生要应付文凭试，中一新生要适应环境。至于小六和小一就要适应新学习阶段，如果分阶段复课，他认为有关年级有机会优先，如果复课亦都会考虑先进行半日制。杨润雄又说，明白在网上学习和面授课程有分别，但是在疫情之下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唯有做住先。由六名湖北专家组成的方舱医院支援队会来港提供技术支援。据了解，支援队会协助本港兴建多最少一家临时医院，选址很大可能是亚博馆附近空地。预计临时医院会有几百间负压病房，以便照顾新型肺炎确诊病人，但是预料不会是重症患者。消息指出，啟德兒童醫院附近一幅用地亦都曾經是考慮選址之一，但是暫時預計用作興建臨時實驗室或者其他檢測設施亦都有可能，仍然在度探討階段。消息又透露，現時亞博館一二號場館主要給予醫管局作社區治療設施，另外亦都有場館已經用作接收要隔離檢疫的長者。至於這些設施會不會用作擴展用途，暫時亦都未有決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70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2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蚊，升5蚊；美团点评213.2，升12.6；阿里巴巴253.8，升8.2；中芯国际30.2，跌1.1；汇丰控股32.5毫半，跌0.5；中国平安83蚊，升1.7；小米集团15.18，升1.6；友邦保险70.85，升1.5；恒大健康系报35.4，跌1.65；港交所372.4，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9，人民币6.982。英镑兑美元1.308，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4点，升329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8美元，卖出1,9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Negative 得嚟 ，K 其實好正面。 从文字可以判断吗？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如何预计答案该那样？标准说的也都真确吗 ？Alpha 嘅新歌叫做 Negative， 但内容咧系啱啱相反嘅。讲紧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累积咗好多负能量，希望喺负面当中找到正面嘅角度同埋空间。作曲 Eagle Chan Step Loud， 填词有 T-Rex 于日耀，编曲 Kiri T， 监制 Kiri T 于日耀。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 Negativ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啦，报天气先啦，因为咧雷暴继续， 好啊， 雷暴警告而家有效时间去到晏。 气温咧就系29度啊，相对湿度咧82%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屋企有桂花田。 嗱，阿田喺屋企咧，其实有个最大嘅好处，最大嘅方便咧，就系好方便去方便咯。 哦，都唔系噶。 点解啊？ 即系虽然话系咁咋，因为咧我就成日惊咧， 你喺屋企都要方唔到便。 都其实我觉得咧， 边个同你抢啊？ 唔系，系冇人同我抢。但系咧，好似咧翻咗工咧去厕所咧，你之前之后啲啊，你明唔明啊？坐咗喺屋企咧，跟住哎呀，佢又唔可以去得太快，又唔可以去得太耐，唔系去得太快系可以嘅，又唔可以去得太耐，又惊翻嚟咧又 miss 咗你 call 咁样。所以都有啲緊張㗎。 哦，咁搞笑，俾我就揸住個電話裏面啊！ 我因為我用固網電話， 逼 echo 唔緊要啊，真係。 因為我用固網電話。 哦，係喎，你用固網電話。嗱，因為今日咧有一單新聞咧，我覺得佢都同司機大佬有啲關係㗎。嗰種真係好悲歌喎，但係悲歌得嚟咧都係俾人鬧佢㗎。 咩事啊？ 咁因為咧就係話的士司機咧，佢就話俾人影到咧就係佢周街屙尿。 嚇？ 嗰、那個周街咧就咁聽你梗係鬧佢啦，係咪先？呢個 佢係司機大佬又好咩都好啦， 係 啦，係啦。 小朋友我哋而家都唔接受噶啦，講真，即係我哋之前都見過啲主題公園啊，即係可能係內地嚟嘅朋友嗰陣時有遊客啦咁樣，佢哋上次就算係即係。即係喺棵樹隔離都係俾人鬧噶咁樣。 咩啊？啲捧喺嗰個叫做垃圾桶裏面啊！ 冇錯冇錯， 都有。 嗱，好核突啦，即係俾人鬧啦。好啦，咁但係點解咧話都叫做有個悲歌咧？佢周街屙尿啦。 係。 咁但係佢唔係真係周街嘅喎，佢嗰條街咧，佢即係佢有揾過嘅喎。條街咧咁啱嘅位置係咩嚟嘅咧？ 係。 公廁門口。 咁都去到公廁門口啦，即係好似你入到廟，你都拜個神啦。 係冇錯啦。 你做咩唔行多兩步入去咧？ 係啦， 好似上次話咧，喺個公共地方度，喺個門口嗰度，喺沙灘嗰度咧，咪話封咗。 係啊，嗰個俾人封咗啊嘛。 喺嗰個門口度打開大嗰個一樣咧。 佢就唔係啦，咁佢話咧，就有人影到咧，有個的士大佬咧，佢就係佢直情係喺個的士隔離。佢自己嘅的士隔離喺個欄杆邊度屙尿尿，咁然後咧佢隔離咧就係一個公廁嚟嘅，咁根據網民嘅形容咧就話：喂，大佬，你嗰個地方其實由的士落車去廁所10秒嘅啫，都要周街屙尿，咁然後大家就話啦，梗係啦，怕俾人抄牌。 去一次 Vivi 都300多，好贵啊！ 系啦，佢话因为咧，我哋之前都听过啦，的士大佬咧，佢话我真系摆低架车，入去屙个尿尿，洗埋手出翻嚟，一分钟唔够，抄咗。320， 我記得我哋有聽眾打過嚟添啊，即係話咧， 係啊，佢打過嚟， 我個感覺係俾人抱住， 係啊，即係所以佢話咧，嗰個網民就話嗱，於是分開咗兩面啦。咁咧有一啲網民就話我明，你真係驚俾人抄牌，你真係驚，所以即係你就要諗好多方法。但係跟住就開始啦，咁都冇理由周街屙㗎。 仲要冇理由你到公厕门嗰度周街屙噶，咁然后大家就有好多画面啊嘛。 其实咧，佢咁样冲街屙咧，佢都好大勇气。 佢本身都犯法啦，系咪先？ 唔系就系咯，佢都你真系唔怕俾人影到噶咩？系咪先？ 其实系啦， 而家咪俾人影 到 咯。 其实你讲得啱，你周街屙尿，我冇特别 check 嗰啲咩条例啊，但我谂咧，你起码都一定系。即系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啦，最低限度，我估一定有相关条例啦。我谂唔会平过320系嘛？即系如果你要搏嘅话，你谂下嗱，你一俾人影到拉足，又系俾钱。 系 你如果你话你所谓违泊喺公厕门口度俾人拉足， 就 系俾钱 320 喎，系咪？咪就 系 咯，其实好唔抵噶呢件事。 我好想问下各位嘅司机大佬嗱，我哋虽然之前有听过司机大佬佢哋即系同我哋分享就系话咧，其实要搵一个位去个厕所啊，其实都唔容易。我想问下系咪真系有咁困难啊？系咪真系有咁难啊？即系要宁愿喂，讲真，大人大姐，其实你都唔想展露自己身体喺个公众嘅地方度，仲要系即系已经系望到个家乡噶咯， 定系佢 嗰 下急到入唔到去？ 都可能有， 未至於啩？ 真系唔知喎，定系 可能噶？ 系啦，佢究竟系惊违泊啊，忍无可忍啦、啊，真系哇，已经听唔顺啦，嗰下已经爆发啦咁样，但系又话传说中。啲的士大佬自己有好多樽噶嘛， 即系胶樽。 我上次我都试过帮我僆仔咧，咁啱就有两个胶樽咧，都系我全靠我冇手尾， 系你 冇抌到，真系全靠冇手尾。佢突然间， 好彩你系两个仔，我想话。 咁计啦，佢突然间话咧，佢话爸爸我而家要屙尿，跟住我喂你头先话唔使屙噶，好急啊！用尽方法咧氹佢啦，话你忍多阵啦，忍多阵我就到个商场俾你屙尿。爸爸忍唔到啊，咁样，哇，跟住真系冇办法啦，真系求其见到 细佬有冇片啊，俾块片你入住先啦，咁样 入你都要揸紧车啊嘛，你都要喐又成啊，都嚟唔切啦，跟住咧佢一话要屙尿咧，真系冇计啦，就咁咧拍埋路边，跟住咧就攞个樽出嚟，喂，快啲自己怼住佢，哇！ 你惊唔惊佢有即系满泻嘅人啊？ 有 系， 我都 惊 啊！仲要我试过最夸张嗰次咧，我普通一支水樽咁样啦，咁佢屙咗一次鼠鼠啦。咁跟住咧，我老婆，我老婆梗系话喂抌咗佢啦，我话唔好咁老定， 以备不时之需， 留低总比离开需要更大勇气。 驱鬼都要啊！ 冇错，果然嗰一程车一个钟之内，我仔用咗个樽三次。 系啊， 佢真系饮咗好多水。 咁 跟住我见到， 啊，喂咁难得有得玩，喂小朋友呢种心态噶， 有咩好玩啊？ 喂小朋友觉得好好玩噶，喂我而家冇，我话好急，跟住阿爸好紧张嗱，呢个系第一个好玩啦，系咪先？ 系啊， 我自己都有少少想试啊，而家搞到，跟住你谂下咯， 我俾个樽你啊， 佢未试过喺个樽度去厕所噶嘛，佢又觉得好玩， 好刺激，好刺激， 系啦， 系啊，唔系佢最后我睇得出佢系真嘅，因为点解咧？佢有足够嘅量啊嘛。 哦，都 系，系咪先？咁如果你次次都系即系三点水嘅，咁你梗系知佢水啦，系啦。咁佢嚟一个长江黄河，咁你知佢真噶嘛？所以其实即系有见及此咧，我都谂，咁究竟呢个司机做咩？佢连个樽都冇，佢咩都冇，所以佢就出嚟屙啦。跟住有听众咧，即刻提我哋咧，佢就话系啊，你讲得啱啊，佢犯嗰个条例系咩咧？公众洁净咁防止防扰规例啊，任何人士喺公众地方大小便咧，均属违法噶。初犯都5000元噶，再犯就10000啊！喂， 咦，咁啊真系唔得喎，咁即系话其实嗌计嗰个比例咧， 肯定唔得啦。头先我都话你冇可能平过张牛肉干噶。 我自己以为咧，唔同嘅职业司机大佬咧，即系呢啲厕所位咧，其实佢哋都应该待定几个喺唔同嘅区域啊。 系， 因为有啲地方咧，譬如我见到嘅有阵时即系住近，即系我屋企近啲咧，大坑道嗰边咧有一个公厕嘅，啱啱公厕出。面咧就是一个小型嘅停车场嚟嘅，咁所以咧，咁当然啦，个车场其实好多时候都几满座嘅，但系未到满到爆嘅，因为佢大坑道唔系好多人，但系佢有一间学校外面咁样嘛。 个停车场爆先定我膀胱爆先 啊？咁我会话应该个膀胱咧都仲 hold 得住嘅咁样，但系有阵时见到咧都真系好多咧的士大佬或者嗰啲咧保姆车嗰啲司机大佬咧都会揸到去嗰个位置成为佢哋嘅厕所位嘅，即系呢个都可以问下唔同嘅即系听众们啊，司机大佬嗰啲厕所位位冇有冇？得分享下，有啲陰功啊！喺街道啊，要 咪家長都係噶， 咪的士大佬就話可以咁樣，即係架車仔細細，你諗下揸住啲大車嗰啲，咁你話佢哋點搞咧？係咪先？ 唔係，我反而想聽下啲家長咧，你不妨可以喺面書度留言咧，各位家長，你係咪都好似我咁樣咧，常備幾個樽，有備無患，定係真係用膠袋咧？但係如果好似阿田話齋，係女仔。咁点算呢？小女孩咁点算呢？真係忍囉。唉，面书上等你留言啦吓。 个把你唱得陶醉，你和他的互动把我撕碎，我狂奔一步步的为谁追随，不害怕这条路有多远多累，请感受我的旨意真心无畏，为你甘心付出掏心掏肺，却活着像是个窝囊废、yeah、飞了累了醉了才颓废，摧毁自卑卑微都为谁、yeah、在你心中只是第二顺位，再多付出永远无法匹配，你的眼神提醒我很可悲，我到底算是哪一位、yeah、在你心中永远第二顺位，中我感觉不停下坠，请你赐我天空展翅高飞，让我做好你心中的那位。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播呢啲歌我就学唔到噶啦！ 我见到咧每一次即系，其实阿豪姐咧有少少问米咁样嘅感觉嘅，佢只手咧就喺度咁样戳下戳下，好似揿住张台喺度喐下喐下弹钢琴嗰啲咁咧喺度拍弹钢琴，你有少少嗰个感觉，其实 系咪啊？ 你可唔可以解说下你头先个动作 系 代表啲乜嘢啊？ 鹅颈桥嗰边嘅歌手嚟嘅， 系啦， 系啊，冇啊！呢潘伟柏第二顺位，我、 okay. 啊想模仿佢喺度咁捽碟啊，揿 keyboard 啊，定、系做紧乜嘢咧？再加上近排佢新闻又多咧， 系啊，结婚啦系嘛？ 结婚啦，但系佢个网红 okay, okay. 网红女友又俾人揭发好多好得意嘅嘢咧，都几有趣噶。不过就系咧，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啦。系啊，潘伟柏。第二顺位，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嗱，作为男士嘅你哋咧吓， 唔好太私隐，唔答噶。 咩私隐啊？ 佢呢句个开场白同个内容系无关嘅、 哦。 作为男士嘅你哋咧， 系啦， 你觉得干炒牛河落几多油先啱咧？ 系啦。 诶，点解突然间讲干炒牛河到我？ 你想食系嘛？ 系啊，好耐都冇食过。喂，你即系都系咪都较喜欢看看女孩子嗰条短裙嘅咧？ 睇下出个靓唔靓咯，讲真 的，我都觉得系。 喂，真系有阵时吓， 系啊， 即系靓嘢就系啦 ，OK 啊， 即系 好简单。阿田乐攞嚟嚟做例子，都唔使讲埋个例子落去啦，明 啦， 系咪？ 我中意嗰个牌子嘅 slogan。Less is more， 系啦，有时系系啱嘅。 哇，如果你睇下个个都好似莫文蔚对脚咁靓嘅话咧，佢着长裙都好啦，降沙都好啊，你都觉得佢对脚好靓噶。 系啦，我哋呢个话题完咗噶 啦 喎。 睇人嘅，系啦， 点解你要咁讲啊？哦，唔系我认真，我有啲即系咧，我你你好几可见到我着短裙啦，真系。 千祈唔好唔好问，唔好谂。 知名四个字咧，其实好需要有嘅。 多谢你。 但系咧就 我唔准你再咁样话天啊！ 嗱，而家咧 自己讲嘅咋 ？Hello， 你讲啊！ 嗱，而家2020年啦，系咪去到呢个8月4日啦？ 所以你觉得你都可以着啦？ 唔系，我都系冇咁谂过嘅。家中并没有呢啲咁嘅短裙，但系问题系咧，我竟然咧有一个国家咧，佢咧就啱啱听诶，佢话出年起啊，就禁止严禁女仔着迷你短裙，同、 哦、 埋男仔唔准赤裸上身咁样。 唔系中东嗰啲。 咦，系你半个老家噃？ 哦，系我半个老家。 系啊， 柬埔寨 个老家。 系啊， 哦系，哇，你反而你叻喎、 啊，我记得啊。 系啊，似你想做，你真系冇良心。 嗰、那个唔系我半个老家，嗰、那个系我老家，所以你用半个，我即刻谂起半个系咩咧？ 这是老 系啦，是我老家。系、哎、啊，真系。 我都饮照唱少少啊，真系。 系啊系啊，咁佢、啊、就讲紧啊，话出年咧起咧，咁啊就严禁呢个女仔咧就着迷你短裙， 哦、 男仔就唔准赤裸上身。 系、okay。 但系讲紧系出年，即系我2021年噶咯。 系咪同防疫有关噶？ 冇，点解同防疫有啲咩关系咧？请问 唔系我谂下啫， 但我想即系我喺度谂紧个原因啊，即系我喺度谂啊，有阵时咧东南亚唔同嘅国家咧，佢哋都可能有啲宗教嘅原因，我又喺度谂，宗教唔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原因噶，即 系 会唔会 佢哋向都系噶嘛？ 即系啲人啲裙真系好短，啲短裤真系好短，或者啲男人真系好唔中意着衫出街，去到嘅地方佢要立例。 喂，不如阿豪仔你讲下，我哋冇去过柬埔寨嘅，咁但系即系佢嗰个地方系比较。 嗱，我去过柬埔寨，我冇留意佢有冇。穿短裙嘅， 系咩？ 因为我 老 细，有好多屋企人喺嗰边， 系啦，系主要我妈妈带住我去咧，系啦，咁全部都系亲戚同行，咁我望边个咧咁样？但系我印象中咧，又唔系好夸张啫，即系正常咯，因为佢都系普通即系城市咁样咯， 同埋都几热嘅嗰啲天气， 好热啊！我觉得主要系 系咯， 嗱，其实你话男人唔准打大赤肋咧，北京嗰阵时咪禁过咯，佢就唔俾嗰啲即系北京大叔咧，佢哋有一种特别嘅着法噶嘛，香港人都系咁噶。嗰度嗰条背心咧， 白色嗰件 着咗啦，跟住将佢肥开一半， 系 晾咗个肚腩度咯， 即系翘高嘅， 系啦，有啲 男人 bar top 咁样， 冇错啦，嗰啲系好多人都禁噶啦，即系成日都话咧会有失体统咁样咯。 但我有阵时我会见到咧，即系柬埔寨都一个好新兴嘅即系旅游热点啊，虽然而家大家冇得去旅行啦，系咪？但系咧你会见到咧，譬如我自己去泰国咧，可能有阵时咧我都兼冇着衫就出去买碗河粉食啊，即系之类嗰啲咧。因为天气热啊嘛，同埋可能你本身都系，唉、哎，我本身屋企嗰度我都系即系游紧水晒紧太阳，唔需要特别又要装新 baby 啊，即系喺度做咩扮靓 样。即系谂住话你喺个独立屋个泳池度行出街买河粉嘅时候都唔使着衫啦咁样。 系啦，我冇，即系我即刻会谂，咁柬埔寨都似啫，好多人可能佢哋都系住一啲 resort 度啊，各样嘢咁样。 冇 resort 啦，大佬、啊。 柬埔寨你边一区啫？柬埔寨冇 resort， 你真系笑爆 我。我而家讲紧唔系话你大部分人住喺 resort 度啊嘛，应该系佢讲一般嘅居民噶啦，而家系。 咁都有人系咁做，即系我觉得我哋作为游客嘅时候，原因系咩咧？ 有咩事啊？ 吓，好好开心，我哋两个闹交。 我哋系闹交咩？ 我哋平时都 学术讨论， 即系我哋长期嗌交系嘛？ 系咯。 先话几静心听嘅你， 你40岁过后啊，静心啊你。 咁你解唔解？我哋兜咗咁耐咯，都。 其实咧，即系咁样嘅。其实 冇答案嘅。 其实咧就唔单止柬埔寨，不过柬埔寨只不过系话诶立例出年啫。咁、 哦、 其实一早已经咧，譬如你乌克兰啦，其实咧已经禁止个公务员翻工咧系唔可以着呢个迷你裙啦。咁啊喺呢个英国嘅医护人员亦都唔可以俾佢着迷你裙噶噃。而意大利啊嘅一个小镇咧着迷你裙咧系会罚25欧罗噶。 但系咁，你头先讲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嘅工作场合。 系啦， 你话医护唔准着太短，我觉得合理。 系啦， 你话公务员唔准着某一种服装咧，都起码职业规定。但系而家你讲紧柬埔寨，应该系讲我行街买鱼蛋粉都唔着得。 都系嘅， 唔系咯，两样嘢。 其实印尼都有呢个嘅，印尼都系会话叫做反色情法律嘅咁样。咁佢而家咧就系讲紧原因咧，就系话啦，我哋咧就系咁样嘅，要呢个传统，因为真系佢就讲紧可能而家就可能越嚟越，可能天气越嚟越热啊，又多人着咗咧，咁佢就话咧， 越嚟越西化可能。 嗱，佢又 同佢哋传统有一啲偏离咗。 系啦，佢就话要守护传统嘅文化价值，咁所以咧，佢就话咧，我哋绝对唔可以唔容许呢啲嘅，咁样所以咧就希望立例咯。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就喺度反对话，喂，咁你咁讲。 講就唔係好啱，即係因為咧佢其中當中有一個咧，佢就話啦，因為咧會令到可能有機會咧刺激到啲男士咧有另一嗰啲諗法啦， 引誘犯罪咯，成日都係咁噶啦。 唔可以即係赤裸上半身咧，因為佢哋都會引到女士犯罪咁樣打翻平手咁樣啊！打我 呢個就唔知佢就有咩，因為咁樣咧令到 咪男士咪唔准赤裸上身咯， 係咯， 咪所以 咪 打咯， 嗱、 啊、 你又唔准赤，你又唔可以赤裸，佢又唔准著短裙。 但我有啲唔明白，如果咧引誘犯罪嘅話咧，你覺得男人嘅胸肌引誘犯罪大啲啊，定係？系咯， 睇下引边个人 咯，所以大家都唔理 咯。即系如果我要朱玉荣，佢都攞个心口出嚟啦，系咪？ 如果我要睇齐嘅话，我就话你都唔好俾我着迷你裤啊。 我又睇到资料咧，你知唔知点解会有条迷你短裙走出嚟啊？ 点解咧？即系你谂住而家变咗通识六十秒啦， 咪即系问下，即系咁啱揾开资料就望到咯。 因为啲人穷， 嗱你 hold 住先，我再加多句先，因为咧柬埔寨咧佢唔单止咧唔俾你着短裙啊，佢之前仲试过有个网红咧，柬埔寨都有啦，就做网上即系带货直播啊，就到咗个动作。就俾人哋咧向警察投诉话佢唔尊重传统同埋女性，而警察咧听到之后话我受理呢个投诉， 要拉佢， 我要追捕呢位网红，佢做咗咩动作咧？ 露咗假甩底出嚟。 唔系，佢只系着住嗱，佢着住件清凉吊带嘅吊带衫， 性感暴露啊， 系好暴露嘅，但系呢个都唔重点， 佢露咗个锁骨啊， 唔系佢咬唇啊， 咬唇都唔俾啊， 系啊，佢话佢咬唇，然后俾人投诉话，喂，佢唔尊重传统、啊。咁然後呢個行為就受理咯，警察受理，而家就要拉佢咯。 跟住仲要被控係色情啦、不雅啦、暴露等罪，並且判監六個月嘅佢。 咁咬手指唔知又重唔重咧？咬頭髮又得唔得咧？真係咬拖鞋又可唔可能咧？ 咬腰都要小心， 咬腰都唔掂，真係係啦。好，你嗰條迷你裙嘅歷史係點啊？ 嗱，迷你裙唔係我就係問你知唔知點解會有迷你短裙呢件事？ 我知，我哋講過嘅好似， 我唔記得哦。 係咪話咩？巴黎啊？ 你講啊？ 系咪啊？跟住话佢哋水浸啊嘛！ 我又唔系、啊， 唔系咩？ 原来有好多个说法噶。 哦，好，你讲，你讲，你讲。 我有位叫玛丽嘅小姐咧，咁样佢就话啦。 佢叫连梦露，系咪？ 我特登唔理佢啦，已经。 Okay, 叫连身裙啊， 有只小绵羊。 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因为咧见到咧嗰啲女士们咧，成日都赶车啊，尤其是赶火车啊，赶公共交通工具咧，着因为以前咧佢哋专着长裙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佢话咧，佢着太过唔方便啦，咁 跑唔到， 系啦，跑唔到又追唔到嗰班车，同埋超尴尬又论尽，所以佢话把心一横，不如咁咧，我哋将条裙唔好咁长，一剪。喂，佢一剪將條裙咧剪到咧膝頭哥對上四寸。 哇！ 咁跟住就變成短裙，哇！而家清爽幾多咁樣， 我覺得 可以跑得啦咁。 喺呢件事上面，男人同女人嘅角度係一樣嘅，都覺得方便咗， 係咪啊？ 係咩？方便啲咩咧嚇？呢位仁兄。 哦，摺衫都方便咗啦，你冇咁長，唔使摺幾摺啊嘛。 洗衫 又方便咗 啦， 你話係咪先？ 少多兩件衫落去，一洗都得幾個 啊！ 真 係。從呢個角度係啱數喎，真係。 係真係估唔到啊！即係柬埔寨原來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有得去旅行嘅話咧，嗰啲迷你裙啊，或者你赤裸上身。 系 咯，真 系 要真系， 但系咁 戒咗佢啊！ 佢热裤又着得，即系话你裙又唔着得，热裤就俾你着，会唔会系咁样咧？我哋拭目以待。 系， 我揾一日，我要问下我柬埔寨啲亲戚 都好、啊。 系，你啲迷你裙咁而家会唔会滞销咧？咁样好啦，听日再见啦。 OK， 拜拜。